日起正式实施，会持续按疫情发展而调整。意大利一列高速火车出轨，撞向旁边路轨的火车，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至少27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清晨，地点位于北部城市洛迪，距离米兰大约50公里。报道指事发的时候，高速火车以时速298公里行驶。当地传媒说，两名铁路职员死亡，包括火车司机，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93点，升706点，总成交金额1,31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1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是报400元，升7.8；盈富基金27.7，升7.5；阿里巴巴217.4，升1.8；中国平安92元，升2.05；美团点评101.7，升2.2；小米集团12.82，升1.8；友邦保险81.05，升1.75；华夏沪深344.15，升1.05；中芯国际17.18，升3.8；中国移动67.15，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3，英镑10.083，瑞士法郎7.967，澳元5.242，加元5.848，新西兰元5.016，欧元8.5368。每百日元兑港元7.0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3点，升554点。港金现价报14,44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71美元，卖出1,55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柴湾永泰道由于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以及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15，听朝日出时间啦系早上7点。咁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血迹。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四的下午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十八度，相对湿度75%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似乎这几天都是大致是多云的。今天是晚间会有微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会较低。而明天下午就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会介乎16度到20度的。到周末，到下个星期初啦，朝头早咧都系会比较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嘅。嗱，继续咧同大家关注疫情嘅发展啦，因为咧呢个我相信都已经系即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嘅一个新闻焦点，当然亦都系香港嘅新闻焦点啦。咁喺头先啱啱四点半嘅时候啦，咁啊卫生当局咧举行紧记者会噶，咁跟住咧而家最新嘅通报就系、今日香港是再确诊多一宗的个案，令到个总数是增加到22宗，当中有一人是死亡，21名病人仍然是在马加烈医院接受治疗，有两位是危殆的，这个是最新的数字。而大家呢昨日有留意到新闻，相信都会相当之关注昨日特首公布的新消息，就是由2月8号凌晨零时开始，所有由内地来香港在任何口岸入境的人都是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期间不可以离境的。如果他们来香港之前的14日曾经去到内地都要接受强制检疫，但是公布了那个大框架，实际那个措施的执行细节都还有很多地方有一些问题大家都未是太清晰的。即譬如会有些人问，是不是真的他们会在哪一道做这个的强制检疫呢？是会是指定地方啊，定是怎样呢？是不是在家里呢？如果在家的时候，其他同住家人又是怎样呢？那哪个确保他们会留在那一个的指定地方接受检疫呢？如果他是旅客的时候，那又是不是可能是需要在酒店那里进行检疫呢？那如果酒店进行检疫，那酒店业的人士又会怎么看呢？服务人员又会不会有疑虑呢？另外就是有一些人士呢，可能他譬如是纯粹是譬如转机的，他是即不是说来自中国，但是可能未必是即14日之前都去过内地的，那究竟那些又会不会令到大家有一些疑虑呢？还有一些是中港两边走的人士，有些有关注到譬如长者，有些是长居内地但是回来香港是复诊啊，或者系攞药噶，咁嗰啲安排又系点咧？电话号码18723，似乎咧有唔少嘅一啲嘅疑问喺度啊，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 田北辰。嗱，有一啲嘅即系医学界嘅人士咧，都觉得咧而家系等同咧全面封关噶啦。不过咧，就对于嗰两日啊，即系周六凌晨咧先至实施呢个措施咧，有啲疑虑，担心中间会唔会成为咗空窗期？你认唔认同而家系等同一个全面封关啊？ 但我作为一个比较叫做点讲啊，肯讲下嘢或者比较走得前少少嘅建制派议员咧，我都要平衡下啦。咁特区政府的而且确喺呢个处理呢件事情做咧，就有少少系挤牙膏啦，即系逼住又早啲。咁我1月26号已经系第一个出嚟话要全面封关，而我当时嘅概念咧，是所有非港人是真的不给入境的。而呢港人呢就如果一定要入境的话呢就要有14日的隔离。咁当时我諗住14日的隔离呢应该都不一定是家居的啦，应该是一些隔离的设施。咁所以因为我哋啲隔离的设施有限呢，非港人入嚟呢就真的对不住啦。咁到今日为止佢最后呢个版本呢，我相信又未必最后喎。如果好多好多內地人，譬如上以千計啦，真係都係繼續嚟嘅話咧，咁佢又冇法子家居隔離，呢班人咧就逼住要去一啲隔離營噶啦。咁嗰陣時就出事啦。咁我哋係咪真係用咁珍貴嘅本地嘅隔離營去招待非港人嘅？咁港人嗰啲又點咧？如果真係有事又點咧？我相信呢個未必一定係最後一步。 所以我諗咧，其實 一路都話咧，就剪埋條尾咧，就嗱咁又係要公平啲。佢因為2月8號先開始，你話如果2月8號先開始，如果睇下當時嘅情況係點，再決定非港人到底係咪完全封曬咧，定係真係強制隔離14日？嗱，我就唔相信非港人咧係可以非強制嘅隔離嘅，咁你叫佢點自愿啫？佢根本都唔知去咗邊，又唔知咪住酒店嗰啲冇噶嘛？咁你一系就真系強制係隔離，咁我有冇咁多地方咧？咁而家就要睇八號之後嘅情況係點。但係估無論點都好咧，俾社會嘅觀感咧，就係如果呢個係最後一招，咁如果入邊嗰個所謂歐逼更加嚴重啲，尤其是深圳爆發得更加犀利啲，咁入邊可能啲醫療啊、各方面啊、嗰啲設施啊、各方面啲人覺得，我不如索性直情嚟香港隔离十七日，寻求医疗啦。我出得起钱嘅，咁嗰阵时可能我哋都逼住要行呢招嘅， 即系你其实都担心真系会有一个嘅即系空窗嘅情况，可能香港就好似某啲医疗人员咁讲咧，会唔会成为咗一个佢哋被疫症嘅一个地方，系咪啊？ 作为一个比较即系平衡各方面嘅睇法，任何嘢都有可能性。你问我预测是不是必然会发生，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有这么厉害。OK? 只不过是现在的而且确有这个漏洞。而这个漏洞主要是因为我所有港人如果你全部都家居隔离呢，其实行不行得通呢？因为有些可能真的有些病征的嘛，咁多人返嚟係咪？咁我南保港人喺深圳真係觉得有病征嘅时候，佢想返嚟香港寻求医护噶嘛，未必想喺深圳噶嘛，咁呢班人应该系首选啦，系嘛？系嘛？咁如果我哋相信深圳会得一路路，即系比今日嚟讲或者更加严重嘅话，我第一件事梗系照顾咗港人发觉有病征嘅，佢情愿十四日隔离都肯，即系都要翻嚟香港嗰批，我预留足够位俾佢啊嘛。咁如果系其他人入咗去又隔离咗又医紧嘅，咁嗰啲 capacity 开始少咗。我老实讲，我是担心呢样嘢嘅啫。咁当然咧，隔离嘅空间嗰啲隔离营咧，又要尽快啦。我提出，我唔可以宣布呢个香港系紧急状态，喺嗰啲私人农地度，有啲已经可能有水有电啊铺晒嘅，咁系咪可以征收？征收咗都系几个月后搞掂咗，咪还翻俾佢咯。咁你起嗰啲嘢就好简陋嘅啫，你隔离营系咪？因为个空旷地方远离民居。咁你又唔使又话惊嗰啲咩打桩啊乜啊物啊咁，咁嗰度系比较无论点都快过迪士尼啦，又要同人倾合约啊，又乜又物啊咁，咁嗰度咧似乎社会上而家都冇乜去讲，净系叫人捐现成嘅设施出嚟，咁讲极都冇人肯，因为人都知道做过隔离营咧，出嚟系咪都可能要拆噶啦，又欠又好乜都好，咁所以系得个讲字嘅。咁当然啦，唐英年提出军营，咁军营石岗都系有限嘅，即系如果真系中央政府或者肯即系帮手 咁、那個都係有限噶嘛，唔係無限噶嘛。咁但係私人用地又真係無限噶喎，真係好多可以做嘅。咁點解佢嗰方面唔諗下嘢咧？ 呢、這個就係可以揾嘅一個地方啦。不過咧，你頭先講咧，呢、這個措施會唔會有成效咧？你亦都擔心，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咧，反而係因此而湧入嚟去香港啊，使用香港嘅醫療設施啦。但 係因為而家最弊就係24小時過咗，佢仲未有細節公布乜嘢叫做14日檢疫日。而家全香港剩翻一個 question mark。 是 第一个 question mark， 何谓14日检疫抗疫，何谓14日隔离，你说呼吁他叫他小心一点，那你真是形同虚设。 即是你觉得呢，而家如果你不能够提出一些很严厉的措施，譬如就是说我真的呢会有人去看住你去即是定期地呢就走上来看看你究竟是不是在那个屋企或者那个指定处所那里，如果不是你不在那里的话呢就会有罚则。即是如果不是这么严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执行到，是不是？ 啱啱啱你啱啱嗰样嘢港人都或者得啫。港人證實佢呢兩個屋企嘅話，俾聽我翻屋企，我就會得咁，你都可以揾人睇住佢。嗱，我想請問你，非港人你點睇啊？ 嗯， 你邊度睇佢咧？佢間酒店，咁佢要轉搬酒店喎。 係， 咁你點啊？ 係， 我真係唔知啊！非港人點睇佢咧？ 嗱，曾經咧，亦都即係有一啲嘅即係醫療界人士提過啦，譬如以外地嘅經驗啦，咁佢哋都可能會透過即係一啲嘅定位系統啊、打電話啊等等咁嘅方式啦，去確保嗰個人係喺指定處所嘅。咁你覺得呢啲又得唔得咧？譬如即係透過佢嘅電話、電話系統啊等等咁樣。 你嘅去做咁多嘢，及住咁多嘢，我係咪及住啲港人先啊？ 嗯。即系都唔好理啲呢啲内地人先 做呢样嘢啫。我一句说话，非港人你做乜一定要嚟啫？有冇咩原因你一定要嚟啫？ 系 我啲生意都已经跌到近乎零噶啦，我都唔介意啦。啊，我都已经算啦，我当冇晒一个自由行都冇啦，我都要即系接受啦，系咪？ 嗯。 咁大家又勒紧肚皮噶啦，咁佢做乜一定要嚟啫？商务嗰啲。为视像啊、开会啊咁咯，我哋都准备晒噶啦，系嘛？咁系咯，咁所以你话非港人嗰啲，我真系谂唔通有啲咩咁急、咁必要，一定要俾佢嚟，又要我哋要揾人手去做咁多嘢去睇住佢，因为我哋讲咗咧，你唔 fulfill 咧又唔得，系咪？ 嗯，即系商务需要都唔系一个考虑啦。嗱，咁如果系咁嘅时候， 商务需要， 即系你头先已经讲咗啦。嗱，你透过视像电话啊等等啊，都已经可以处理到生意啦。咁我想问啦，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你觉得有啲乜嘢原因会令到政府咁迟疑，唔愿意系拒绝内地嘅居民咧进入香港咧？ 唔知道，真系 唔 知道。即系将来有前言话，因为啲官员性嗱，老实讲，我最担心嘅咧就有一啲人必须一定要豁免佢哋嘅， 嗯， 就系有啲人必须，譬如话医护人员啊，又或者提供紧要服务啊，或者物流业啊 ，OK， 嗰度有一啲人，所以我哋唔想断水断粮噶嘛，嗰度有一啲人必然系俾佢跨境日日运作嘅， 嗯， 我哋净系擘大即系望眼金睛及住呢班人。系咪睇住佢哋？成日度住佢哋睇翻啊，睇住啲象征啊。咁我觉得呢个已经好大嘅工程啦，系咪？ 嗯， 咁呢啲人系必须噶嘛？如果香港继续即系要即系即系一个叫做合理水平嘅生活一路落去，咁其他啲有冇咁嘅必要咧？ 嗯， 你话如果住喺深圳喺香港翻工嗰啲？咁你揾个地方喺香港住啊？ 但可能仲有， 唔系你日日翻工，人哋知你深圳落嚟嘅都冇人啦、啊，系咪？ 吓，但系如果譬如照顾小朋友需要嗰一批嘅妈妈咧， 咪照顾小朋友需要嗰啲，咁我唔知啦。佢而家跨境嗰啲好似都话做引擎啦，学校未开啦。咁、 嗯、 如果真系有特殊需要，大家知道嗰人冇法子嗰啲，嗰啲我真系觉得要即系网开一面去倾嘅。 好坦白讲，肯定就唔系商业。 明白嗱，点啊神啊？头先你倾到咧嗰个隔离嘅设施咧，应该点样设立啦？你就建议话，不如叫啲即系人士咧去征用一啲嘅即系农地啦，横掂有好多农地咧空置咗喺度。根据咧今日食卫局嘅副局长啊徐德义，佢头先就话啦，而家嘅三间嘅检疫中心咧本身系有97个嘅单位，而家已经用咗87个噶啦。咁佢哋咧就计划增建一啲流动单位，新增嘅单位咧系要通风，亦都要考虑咧系咪可以短期使用。似乎就系咪依个佢依啲真系起流动单位，又真系可以谂谂你嗰啲嘅农地嘅问题啊？但系如果你强制地要租用嗰啲嘅农地咧，又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法律嘅争议喺度咧？ 我相信凡系业主，应该你讲到明嘅，香港系公共公众利益，而家讲紧系几个月嘅事。呢啲地基本上就晒紧太阳，城规会都未有嬲开会同你批，佢晒咗咁多年，而家讲紧几个月，我真系觉得如果政府同呢班人倾，佢哋唔会太大嘅抗拒。 明白，即系其实横掂 要尽快，一定要一定要再有水有电啊！即系大致上啲嘢，即系唔系由零开始啦，由零开始你有埋价噶啦。 明白，明白。好嗱，田北辰啊，因为你嘅电话咧都比较差，咁唔紧要，我哋大概都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田北辰，有机会再揾你倾过。田北辰咧系嚟自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佢就提议咧，不如揾啲农地出嚟啦，去做呢啲嘅隔离设施。大家又点睇呢？1872311，有何先生，何生你好。 啊，大家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啊？ 你好啊，咁你嗰、那个而家讲第一支牙膏咧，其实好多日前，好似第一次开始上封关咧。我有一晚去超級市場咧，發現好得意嘅，係冇曬男裝蘇跑。你諗下， 係 啊，嗱，點解咧？其實好簡單，即、就、係、是、一啲原本唔喺度嘅男人突然間出現咯，係成個櫃側邊啲洗頭水冇喐到嘅，女性用品冇事嘅，係冇曬男裝蘇跑，冇剃刀，冇旅行裝，乜嘢都冇，剃須膏乜都冇。我已經知道咧，嗰日好似係第一次有少少話想封關嘅之前一兩日咧，我已經知道係。涌了很多原本不会在这里出现的男人的。那那些人是去了哪边呢、那这个是很奇闻的。那还有你第二样呢，就是说大家讲的那些煎牙膏啊，或者来到宁愿是我宁愿给你隔离啊，换取怎样这里医疗那些，你想到我想到啲官一样想到。但是为什么都是要这样做呢？很简单，大家打过工都知道。你那开会你提出这样又给阿姐姐，那样又给阿姐姐，心想最拉尾都是浪费气。你倒不如唔講啦，反正我做咗36，唔做36，有咩事咪都係鬧阿姐啫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建制，一個係制度上好大問題。而家根本所有嘢都係林鄭一個人話曬。香港而家搞到咁，佢唔係第一日做官嘅，佢做咗官好多年。第一，出面發生咩事佢唔知。第二，佢亦都拗頸，同埋佢享受咗 empower 好耐。你諗下，根本佢唔係空降落嚟，佢真係做咗高官好多年，樣樣都唔掂。而家根本我哋所有人命運都係俾佢做。如果講得長遠少少，呢、這個好快講完。佢嗰時講嗰個民情報告咧，佢個人邪惡到係調翻轉呢頭話寫民情報告，第二日係用咗周融嗰、那個嘅，大家都唔記得咗呢樣嘢。佢直至到而家對付醫護， 你講呢樣真係唔係好記得喎、 啊、 真係唔係好記得。 係啊，呢樣嘢我小氣，我記得啊。佢兵臨城下啊嘛，阿劉江華嗰啲全部冇出聲嘛。我民情報告我就寫好快出爐，但係咧跟住就話調翻轉，佢用咗周融嗰個調翻轉頭話香港人支持831，佢呢個人本身個性格係咁。 哦，即係你講緊2014年嘅時候。 係，冇錯，係你可以查一下，我好記得呢樣嘢，因為真係好憤怒。同埋佢而家就算係啲醫護罷工，佢咧都係 denounce 緊啲醫護。佢一方面就話係多謝嗰啲留守嗰啲。咁、你諗下，佢到呢個時候都仲係搞分化，所以咧真係唔好話所有嘢同生活就係政治。你呢單嘢如果過之後，你真係要好好研究一下點樣，唔好俾一個人話曬事啊！ 理解，多謝曬何先生嘅意見。有曾先生，曾生你好， 你好， 系曾生，有咩睇法啊？你好，系请讲。 我有个睇法咧，其实而家咧成日都讲嗰啲隔离设施咧，我突然之间咧谂到咧，即系邮轮啊，用邮轮嚟做隔离设施，只要政府咧同嗰个船公司，反正而家去到旅游业都唔系好掂噶啦，咁啊利用嗰只船。因为隻船起码都载到5000多人啦，好似琴日嗰隻星号咁，系咪啊？咁你谂下，到时管又容易，将隻船驶到去海中心，跟住你用海事处又好，警务处又好，去补给佢啫嘛，够14日你咪 放佢出嚟咯。 但系有啲嘅邮轮即系受隔离嘅乘客咧，而家想隔离嘅乘客咧，佢哋都有啲疑虑，佢哋觉得个邮轮咧嘅通风唔系好好嘅啫，即系呢个都系另一个关注。 其实佢开咗个引擎啊，俾咗油，里面有水有电，其实等同酒店嘅啫嘛，邮轮。只不过是海上酒店，咁你到时有乜嘢又唔会怕嗰啲即係想被隔离嗰啲人逃离现场，因为佢咁高隻船，因为一隻游轮呢好似一座楼咁嘅，佢高呀都差唔多成十几层，咁你点夠胆跳落去呀、跳落去分钟冇命，係咪呀，即係你管又容易管，价钱又唔会贵，总好过你周围喺度觅地呀、 但係咪真係会有啲公司愿意咁样做啊？ 咁呢个就要政府个能耐咯，系咪？你谂下，而家好多船都已经有好多，即系咁讲，有啲新沙士或者武汉肺炎嗰啲人去咗染咗噶嘛？咁你到时一次个清洁，总好过你到时唔知边度揾笪地，又近民居，又俾人嘈，系咪咧？ 了解， 管又难管， 了解，因为你。了解下，多谢晒阿曾先生嘅意见啊吓，咁啊，因为阿曾先生嘅提议就系话，不如直头喺个邮轮隔离啦吓，多谢晒你啊。咁事实上咧，喺唔同嘅地方啦，揾一啲隔离嘅设施或者兴建隔离设施咧，都往往受到当区嘅居民啦，或者当区嘅地区人士所反对嘅。咁究竟呢个问题点样解决呢？譬如好似田北辰咁讲，如果揾农地又系咪一个比较好嘅方法？但又有冇人愿意系俾呢啲农地出嚟咧？1872311。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本港現時有22名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患者，當中一人離世，21人仍然在瑪嘉烈醫院隔離治療，當中兩人仍然情況危殆，其餘19人情況穩定。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過去24小時有57宗需呈報懷疑個案，截至今日中午有88人仍然在醫院隔離治療。另外，截至今日上午，有11位医护人员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已经送往检疫观察，其中一人已经完成观察同埋可以离开。卫生署接获举报，话网上出现假冒卫生署的诈骗电邮，呼吁市民就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捐献100元。署方澄清从未发出有关电邮，已经交由警方调查。卫生署话，任何人士如果曾经向该网站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曾经透过网站进行任何的交易，应该同警方联络。在台湾，陆委会宣布明日凌晨零时起暂停对港澳居民网签、落地签和云端申请入台证的申请。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港澳居民如果有急事到台湾，要提出政府的证明，到台湾驻港澳办事处申请。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 ANA 表示，由于新型肺炎导致客量需求减少，决定暂停或者减少部分航线的航班，包括暂停由今个月17号至3月28号往来香港至大阪的班机。全日空在官方网站表示，受影响的包括武汉、北京、上海等往来日本东京或者大阪的航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对开咧，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近花园街，咁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咧，近住塘尾道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去太子道西近花园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真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宝麒利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大涌桥路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滨景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感觉到普遍民情怎样评价政府今次的表现呢？ 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 社会的信任度确实很低的，抗疫工作百上加斤，起步起得好的，只不过疫情变化措施跟不上。 是不是有一刻没听专家的意见呢？ 世界各地的专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香港人应该要给一些信心给自己。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其實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係接受緊強制嘅家居隔離嘅。自從咧今個月嘅4日啦，政府實施咧強制家居隔離之後啦，當局咧總共係發出咗161張檢疫證，涉及咧係80户人士嘅。截到咧今日嘅上晝9點啦，有144張嘅檢疫令咧係仍然有效，涉及咧70户嘅人士。政府当局是有人上门提供防疫专线和支援，而政府都说这些人是一定要来家，不能够擅自离开的。不过呢，讲到居家隔离，其实之前呢就有手环是可以应用的，不过呢个数量都有限。如果真的有很多人需要隔离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去确保到那些人真的留在一个指定的处所那里呢？另外呢，关于旅客方面，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可能有些旅客呢甚至是要在酒店那里进行隔离的。那究竟酒店业又会不会有任何的疑虑，同埋酒店业咧又点样去执行相关嘅事情咧？咁啊，18731，大家都要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意见。不如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酒店嘅从业员啦，就系香港酒店工会嘅主席啊，徐先生啊，徐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你哋喺酒店嗰度去做噶，而家咧，我想问都應該有一啲嘅人士係租用咗酒店咧，係俾一啲即係人士咧去居住，即係作為一個叫做暫時檢疫嘅用途嘅。你知唔知道咧？其實佢哋嗰個運作情況係點樣嘅？ 係啊，冇錯。近期我哋收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咧，其實係有一班經內地翻香港嘅學生啦，有當中係有內地嘅學生，亦都有一啲國際嘅學生嘅。 咁佢哋就租用咗啲酒店去做一個隔離嘅用途啦。咁我哋對呢個情況都非常之擔心嘅。咁佢哋我哋據我哋了解咧，咁嗰啲酒店咧係其實咧就有派，雖然嗰間校方咧就有派啲職員每日去監即係去監察佢哋嘅體温啦。亦都口頭承諾咗話會控制佢哋嘅出入嘅自由，即係唔俾佢哋立亂走嚟走去嘅。但係個現實就係、是、其實就冇做足呢樣嘅監控措施啦。咁好多學生都係喺嗰個酒店嘅範圍裏邊出入啊，同埋甚至係走出個社區裏面，咁喺附近周圍行咁樣嘅。咁就其實就係一個喺附近嘅居民都唔知情嘅情況下，其實呢個係一個社區，即係間接可能引起一個社區爆發疫情嘅一個危險嚟。 呢個係你哋由同業入邊得翻嘅資料啊，嚇！即係其實佢哋喺個酒店入邊都仲係自由活動緊嘅，咁樣係咪？ 係啊，冇錯。 嗱咁好啦，即系我哋唔讲大学佢哋点样执行啦。咁如果咧，我哋讲紧话喺二月八号凌晨咧，嗰、那个嘅强制检疫措施咧系开始咗之后咧，任何佢系即系由内地嚟香港嘅人士咧，都要接受强制检疫咧14日。如果佢系旅客嘅话咧，就有可能要留喺酒店嗰度咧进行隔离都唔定嘅，因为而家都未知究竟点样执行啦。有一啲嘅消息就话可能用酒店啦，你哋作为业界人士，你点睇呢？ 我哋梗系非常之担心啦，因为首先作为一间酒店同埋医院嘅一个设嗰个配套，其实完全唔同啦。咁可能酒店嘅通风系统系透过中央冷气嘅传播啦。咁如果真系有一啲系一个潜在嘅隐形带菌者咁住咗入嚟一间酒店，咁可能佢会用将啲病毒透过一个空中央氧气嘅系统咁样不断喺室内里面循环，咁造成一个病毒嘅温床啦。呢个第一点。咁第二就系、是如果酒店嘅员工系咁近距离去处理呢啲咁嘅潜在嘅带菌者啦，同埋处理佢哋瞓过嘅床铺啊，或者系用过嘅毛巾啊，咁佢哋嘅处理呢啲咁高危嘅一个病毒嘅有潜在病毒嘅可能性嘅一啲物品嘅时候，其实个处理方法同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唔可以同平时处理一般酒店房间嘅手法一样嘅，一定要用翻一个可能医疗级别嘅一个处理嘅一个规则先可以咁样做。咁如果酒店嘅员工咧，就一定唔会有呢种具备呢种知识啦。咁呢啲都系我哋嘅担心啦。 另外一方面就是即系除咗系嗰个房间嘅清洁啊等等嗰度咧，譬如你头先讲到嗰个循环系统空气嗰个流动嗰度，而家主要都系透过飞沫传播嘅、哦，即系系咪真系需要担心话会去到嗰个嘅空气嘅即系系统入边咧？ 嗱，我咁样睇啦，因为呢、這个病毒其实都系比较呢个系新型嘅病毒啦，咁其实有好多未知之数嘅，咁呢个亦都系大家咁人心惶惶嘅原因啦，因为佢嘅潜伏期可能长达14日，而且佢嘅病征其实都好唔明显嘅，即系可能冇发烧，其实佢都可以系一个确诊嘅患者，咁所以就住现阶段一啲医疗嘅报告指出系净系飞沫嘅传播咧，咁其实我哋都系仲有一个潜在嘅担忧喺度咯。 咁另外啦，除咗啲毛巾嘅处理啊等等各方面啦，咁另外酒店嘅员工如果要去睇下个住客喺咪房间咧，即系假如要你哋去帮手去睇下佢哋系咪喺房间咧，这个对你哋嚟讲有冇一啲嘅困难咧？执行嘅时候， 我会话我哋系现阶段系完全唔够一个防御嘅设备去做呢样嘢，因为就算依家好多酒店啦，佢哋有派一啲防疫嘅措施，防疫嘅装备，例如口罩、手套，但系佢哋嘅口罩嘅质素咧，即系可能个防毒嘅性能都比较低嘅，因为依家全城都缺货啦喺香港。咁第二就系、是、当你平时睇新闻都见到一啲医护人员咧去接触一啲疑似確診個案嘅一啲患者嘅時候，佢哋都會著翻一啲全身嘅保護衣物。咁如果我哋酒店嘅同事作為處理一啲隔離，即係一啲隔離嘅患者嘅時候咧，都冇呢啲全身嘅保護衣物，其實佢哋係非常之危險嘅。 但是如果有关当局能够提供到这些衣服或者衣物给你们，会不会令到你们的抗拒会少一点？ 我相信要等这个官方有一个详细一点点的一个计划或者一个措施之后，再我哋先可以再去评估翻成件事嘅可行性，但系现阶段我哋乜嘢都唔知嘅情况下，我哋会有我啱啱所讲嘅担心。 明白，总之你哋就关注嗰个嘅情况啦，你关注事态嘅发展。喂，多谢晒你啊，徐先生，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拜拜吓吓。徐生系香港酒店工会嘅主席嘅，咁啊，作为一位酒店业嘅从业员啦，咁佢哋都有相当之多嘅疑虑，咁大家又点睇呢？1872311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傾一傾啊！ 印第安納大學有一個心理學的教授咧，佢就做了一個研究 ，fans 咧就有一個鏡像神經元的效應，就是話當你看到一個人有強烈感覺，佢做緊嘅嘢咧，你睇佢啫，你都覺得自己好似做緊。猶他大學亦都有另外一個研究咧，就是一啲嘅大客 fans 咧喺運動當中睇緊自己中意嗰個運動員比賽，佢個荷爾蒙係會飆升嘅，腎上腺啊咁嗰啲咧亦都會飆升。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有听众古太喺度啊，古太你好， 系你好， 你好古太，系 系，我想讲一讲咧，即系全面封关嘅嘢嘅， 系， 咁其实我就冇实质数据啦，其实你政府应该都有个入境处嗰度，因为有为数唔少嘅香港人住深圳嘅， 系， 然后翻香港工作嘅， 系。 咁嗰啲人可以点样做呢？咁有冇啲協助俾佢哋呢？ 係 係， 似乎佢哋就要揀定到底佢哋係咪应该要暂时住喺香港或者暂时住喺内地。 冇错啦，咁其实讲真喺香港工作要返深圳住嘅香港人，咁好大问题都係住嘅问题，即係租金啊各方面嘅嘢。认唔认同啊？ 有各种各样嘅原因，佢哋会拣住喺内地啦，或者跨境工作啦。 好大问题就系经济问题啦。 又或者有啲可能系因为翻工地点嘅远近嘅问题啦，即系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嘅 吓。你翻香港工作远近都唔会住到大，住翻大陆会近过响香港上水嗰啲翻香港工作系咪？唔会噶嘛。咁做一个问题咧，我就觉得。而家下下就有啲乜嘢就赖林郑，我觉得系好反智咯。即系好似之前有先头有个听众讲，又话2014年点点点，又话而家话感谢留守嘅医护，点解会理解到系话要分化啲医护呢？点解唔可以话要去尊重呢啲仍然坚守岗位嘅医护？点解要咁样演绎呢？而家有呢个疫症，大家都唔想，唔会因为林郑嘅施政而令到佢有呢个疫症，系咪？唔会噶嘛？咁而家其实大家系咪做好本分？譬如我哋一般小市民，我哋做好个本分系咩呢？冇乜事咪少出街咯，唔好抢口罩咯，唔好发放未经证实嘅谣言咯，唔好左传右传，认唔认同啊？系咪我哋小市民系只可以做到呢样嘢？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会责任，系咪？咁你医护有一个责任，你只可以话我医护，我有一个常识防疫嘅常识，你只可以周围去宣扬呢个防疫嘅常识。你官员有官员安排政策。医护有医护的责任，认不认同？ 即是原则啊，古太你暂时来讲呢，对于政府在抗疫上面的所做的工作，你都觉得是满意的，是不是？ 不可以讲话满不满意，因为一个人，即是你一家人出街吃饭，如果你一言我一句都不可以实行啦。是不是？仲有一样嘢，我觉得系真系系好重要，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琴日我有亲戚公司有确诊个案，咁最令人气愤嘅，原来嗰个人个先生 早前已经确诊，是已经确诊， 嗯， 不是怀疑个案， 是， 但是他依然是照开工，就算是怀疑个案，他先生怀疑个案，作为身边的人，是不是其实都应该社会责任，是应该自我隔离啊？是不是？ 嗯， 没有，仲要是翻工， 嗯， 那其实可不可以说，政府宣传一下一样嘢，个防疫，大家个公民责任， 明白， 是不是应该这样呢？我真觉得医护可以做多少少，就是讲这样嘢，而不是话去质疑政府去做啲乜嘢嘢。 好多谢晒古太嘅意见，讲到大家都要尽自己嘅公民责任啊！多谢你，有卢先生，卢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咁咧，我想头先有一位听众咧就建议就话系用邮轮去隔离一啲怀疑或者系确诊嘅患者咧，咁我呢个系赞成嘅。 嗯， 咁咧第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以前咧喺处理越南难民船民嘅时候咧，亦都系同样嘅做法啦，咁亦都系即系有曾经有做过嘅案例啦。咁第二样咧就系咧，其实我哋香港咧之前咧系有好多损嘅好多手嘅邮轮。咁就因為早半年嘅社會事件啦，咁就變咗係其實好多嘅遊輪就係嗰個乘客搭客係少咗啦，咁有啲係淨係離開咗香港嘅，咁又或者有一部分咧就係停喺香港，即係冇做生意嘅。咁其實如果真係要我哋要容納一大班人要隔離佢哋嘅話咧，呢一批船咧就反而可以提供到即係最快速又夠數量嘅單位，可以即係有個環境俾佢哋隔離同埋治療咁樣嘅。咁所以我係贊成頭先嗰位讀者嘅講法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盧先生，都係多謝曬，即係你嘅一啲嘅睇法啊。繼續打電話嚟1873111講講咧，依個隔離嘅措施啊，應該點樣做法啦？咁但我諗咧，大家都好即係想咧，政府睇下可唔可以早日公布到一啲嘅依個檢疫措施嘅一啲嘅細節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清蒸 in English？ 去蒸一啲嘢，我哋点样讲咧？英文咁，我通常就用一个好简单字，就系 to steam something， steam。咁啊，例句咯。It has been said that if you steam a used mask for more than a few minutes, you can reuse it. But that's, of course, bloody nonsense. Which roughly translates to... 有人说呢，就如果你呢去清蒸一些用过的口罩，你就可以再重用，但是当然就不是真的了。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专家，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嘅。许树昌教授你好。 你好， 首先咧，请教一个问题啊。头先咧有同有一位嘅嘉宾就倾到啦。如果我哋要进行隔离，譬如咧，可能系一啲嘅旅客咧要征用酒店嘅时候啦，咁有啲人又担心咧，嗰个通风系统啊，会唔会都会有机会系带有病毒嘅？关于呢一点，医学上你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解释一下咧？ 嗱，你如果彼得嗰个旅客做隔离咧，其实佢就系未发病、未发烧嘅。 嗯， 咁所以呢样首先就唔使担心先。 系， 咁当佢个十四天内，如果佢有啲咩发烧，有咩症状咧，其实佢就会联络咗卫生署咧，卫生署即刻安排佢转去医管局嗰个门诊急症门诊嘅。 嗯， 所以大家就唔使担心。谂至于冷气会唔会有问题咧，咁就。中東呼吸綜合症咧，2015年就喺南韓就有爆發過啦。咁佢當時咧，嗰啲病人咧就入咗去嗰啲病房，咁後屘就喺病房嗰啲冷氣嗰啲位咧，就真係揾到嗰個基因嘅。另外嗰啲嗰啲日用嗰啲台面啊，嗰啲扶手啊，都會有啲基因嘅，少量基因揾到嘅。咁所以就如果你講嘅嗰個人係未發病咧，其實你又唔需要擔心佢。佢发病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会算转咗去呢个公立医院嗰边嘅，只不过系有个地方点佢系做一个监测咁解。 不过呢，我哋而家都讲緊有啲即係隐形嘅病人啦，咁甚至有一啲会唔会係可能佢带有病毒，咁但係可能佢冇发病嘅咁样。咁但係即係呢一啲可能佢冇乜病征㗎喎。咁我哋需唔需要担心呢？ 隐形病人呢呢几日就係超级夸大咗好多啦。咁本来呢就係、早几日呢德国有一个研究嘅队伍呢就有个报告就去咗新英伦医学杂志。佢又描述话一个上海中国上海籍嘅女士去开会呢就完全冇发病之下呢就接触咗两个德国同事。咁几日之后呢就大家一起发病。咁初初嗰个报告讲到嗰个女士真係完全冇病症，佢好轰动啊，即係话超级即係呢个系隐形病人啦。咁后尾隔咗一日呢澄清咗啦，原来嗰个女士其实有病征嘅。咁所以近几日呢就啲传媒煲呢、这个隐形病人呢煲得太大，大家唔好咁夸张。 即係你嘅意思系咪如果佢哋冇病征呢基本上都唔需要即係担心佢哋嘅病毒可能会透过冷气系统啊等等嗰啲呢去传播出去呀、 啊。如果系有轻微病征呢佢可能都可以开始传到人。咁但系你讲緊个病毒量呢就唔系咁高。同埋呢個病唔係經空氣傳播嘅， 經飛沫 咁誇張，大家千祈唔好咁誇張。其實係經飛沫，飛沫嘅意思咧就係我對住你一至一點八米內，如果有我有病我咳咧，個飛沫就去到你嗰度。咁係一般係經呢、這個呼吸道嘅飛沫，又或者個飛沫落咗台面，你摸到你捽眼捽鼻，咁你都可以受感染。咁呢個係嗰個主要傳播嗰個途徑咯，就唔係話佢會飛咗上去嗰個冷氣嗰度，留咗喺嗰個。那個隔離網其實唔係咁誇張嘅。 另外咧，業界人士都關注咧，譬如如果真係酒店業咁樣啦，咁譬如你啲毛巾啊、用過啲嘢啊，你都要清潔㗎。咁佢可能都會帶有病毒嘅喎，嗰啲用品。咁呢個會唔會成為咗另一個憂慮咧？ 呢啲病毒咧，你只要係用60°C或以上嘅熱水，係絕對殺到嘅。你再加咗簡易，佢唔會流傳咁耐嘅。就算佢出咗台面，喺啲譬如係啲塑膠袋啊、金屬袋啊，你吸唔到水分咧。佢就可以留到48至72小時，但係如果你係用啲番鹼水啊、熱水啊，去洗佢咧，其實佢好快死，所以大家唔使咁誇張。 即係你嘅意思係咪如果只要負責清潔房間嘅人士咧，或者業界人士咧，佢哋自己做足保護措施，咁其實就唔需要太擔心話會接觸到佢哋嘅物品啊，都可能會受到一個感染咁樣。 冇錯冇錯，同埋佢入得去，其實佢係未有病徵、未發病，先至喺裏邊嘅啫。如果佢一过关已经知道佢发烧有咳嗽，已经捉咗去公立医院好耐啦，点会轮到酒店去招呼佢啊？ 系嗱，但系都系另外一个关键咧。如果你话无论讲居家也好啦，或者系酒店也好啦，咁点样确保嗰个人系喺指定处所嗰度咧？譬如就系如果佢有酒店吓，咁佢系咪可以出间房啊？定系点样咧？系咪可以行嚟行去、走嚟走去喺个走廊嗰度咧？ 佢唔可以咁做啊！咁我相信咧，就係政府有少量嘅電子手帶咧，係可以做到監測嘅啊。咁另外亦都可以考慮參考呢個2015年咧，南韓爆呢個新沙士咧，佢哋曾經就做咗家居隔離16000多人。咁當時佢哋咩方法都用盡㗎啦，看更啦、警察啦、手提電話啦、GPS 啦。咁另外就係有少量嘅電子監測儀器。咁佢哋都成功係喺家居就監察咗16000多人嘅。咁香港嚟讲呢个家居就比较挤迫啲啦，有部分人可能唔适合用啦。咁但係政府都要考虑用返即係南韩嗰啲经验呢，佢仲尽量用啲监测电话又好，卫星定位嘅看更警察或者。有啲咩有几多电子手帶咪去尽量用囉。 即係最紧要就係嗰个监察措施到位啦。你头先都讲啦，香港居住环境逼仄啦，我諗有一样嘅即係其他地方冇乜嘅就係劏房嘅问题。有一啲嘅有听众亦都问啦，如果佢係要接受14日嘅家居检疫，但佢住劏房嘅，咁样做呢，佢一家几口就逼喺嗰个70-80尺嘅地方㗎喇。 呢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卫生署就要搵办法係用嗰啲隔离营嗰类嘅，即係特別情況之下用隔離營去監察佢14天咯， 就唔可以做到居家啦。 劏房就唔適合做呢啲嘅，因為地方太擠迫。 咁係咪真係話，如果係要做居家隔離咧，嗰一位嘅有即係嗰一位受隔離嘅人士應該要留喺自己間房度啊？ 嗱，佢可以喺室內，佢唔係話要淨係喺間房唔喐。室內同埋戴口罩啦，如果在屋企有人嘅話，對佢要戴翻口罩啦，就多啲做啲清潔，大家睇。 是，但如果太逼仄的话都应该是住隔离的地方。 是啊，如果太逼仄你真的做不到，譬如你可能讲紧300-400尺，你住成5-6人的，那真的不适合的话呢，就应该要通知卫生署商量可不可以卫生署安排啲地方可能 度假型又好，仲翻嗰啲地方做一個監測就穩陣啲嘅。 嗯，好嗱，許教授有一個咧問題想請教，就係琴日有一架世界夢號嘅遊輪咧翻到嚟香港啊嘛，咁今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就表示啦，今有206人1月24號喺香港落船，今日已經係潛伏期嘅第13日，唔排除佢哋已經有輕微病徵或者已經喺社區，但係有啲人咧佢哋都仲未揾到，呢、這個會唔會帶嚟一個即係疫症擴散嘅憂慮咧？你自己睇。 嗱，咁呢啲200幾人咧，就真係要盡量配合政府，咁佢應該係聯絡衛生署。咁如果真係有啲咩嘅症狀或者發燒咧，就盡量真係大家合作，就去公立醫院嗰度搞清楚究竟自己有冇受感染咯。 但係揾唔到喎，而家嗰班人可能或者甚至佢自己唔太知， 因為已經發生咗。 咁會唔會係有一個危機喺度咧？ 都有一個隱憂嘅 嚇。咁但係佢哋總之就係佢哋最緊要係快啲聯絡衛生當局啦。 系啦，系啦。 吓，咁如果佢话过咗个14日，我都冇问题嘅，咁系咪唔需要联络卫生当局咧？ 啊，理论上过咗14天，如果佢都冇发病咧，咁应该就唔需要担心嘅，因为一般嗰个潜伏期其实平均系 5.2 日，14日已经系差唔多都好稳阵，瞓到去吓。 系吓，明白。好多谢晒你，许树昌教授，唔该晒。许树昌教授系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些封路的报告。在沙田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大挤塞。另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北架山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宝麒利街，现在狮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有少少车龙的。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国联通讯、宏海控股、易通讯集团、华信金融投资和环球大通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01。港金报14,44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4.61美元，卖出1,565.24美元。港汇指数106.8，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我哋有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近泽安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咧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快线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咧而家车龙都排到近泽安村。另外提翻大家啦，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滨景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泥围嘅金平去屯门、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教育大挑战， 我做研究呢，就所谓族知识的研究，即是英文叫做 ethnographic， 即是说你要切身主地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譬如啲學生有啲係我曾經報紙講過俾人鬧死，即係話咧佢哋幾乎係以為自己第一次係做最有意義嘅事。嗰啲學生係咁講，唔係我講嘅。 星期六晚八點半第一台教學有心人，鍾傑良、何玉芬博士請嚟香港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程介明。 點樣洗手先至啱？ 首先開水喉洗濕雙手，跟住雙手離開水源，加入鹼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23岁嘅谢生中意打跆拳道。 59岁嘅卓生系一位长跑爱好者。 佢哋两个一直都身体健康，家族入边都冇任何遗传病嘅历史。 之但系佢哋两个就分别喺一次运动入边突然心脏停顿，仲要晕埋添。 究竟系啲咩病令到佢哋争啲冇命呢？ 医生与你星期六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长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晚我哋嘅评论员系黎恩豪，黎恩豪你好。 系大家好，陈燕平你好。 嗱，我唔知咧，大家有冇发觉咧？呢几日啊，如果你喺你嗰个社区嗰度咧走一走，又或者咧家庭主妇咧，可能即系嗰个感受咧会强烈啲。就系点解发觉？咦，我去到超级市场。點解個米架係空空如也嘅咧？剩翻咧有米嘅，剩翻係邊啲咧？就係好細細包咧，可能1公斤咧，就係可能嚟自日本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好貴嗰啲米你就有啦。但如果你想買平時買開嗰啲嘅泰國嘅食米啊，甚至有啲係可能買中國嘅絲苗啊，大大包即係5公斤啊或者8公斤嗰啲咧，咁你又發覺個貨架就唔知點解連續好幾日都係吉咗喺度嘅喎。我不知道即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观察，甚至就是我见到一些货架上面呢，即即食面那些又被人抢晒啦，即是有些杯面都被人抢埋啦，咁然之后附近有一啲嘅，譬如旧式嘅粮油铺啊等等啦，啲米等等嗰啲呢，你买到呢又系加价啦。 啊，真係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喎，黎欣豪。 嗱，其實即係依個現象好唔尋常啦，即係第一個唔尋常就係依個突然，即係大量即係突然好短時間去搶購咗大量嘅糧油食品啦。咁但係另一個唔尋常就係依種。即係似乎社會大眾瀰漫住一種恐慌嘅情緒啊！我自己都即係都好依稀記得啦，即係就算喺沙士嘅時候，都曾經有個類似嘅情況嘅，就係、是、好似應該係愚人節之前啊，或者愚人節當日就話即係好似香港嚇，即係有人。講一個大話，或者講一個呃人嘅就話香港變成嘅逆浮啦。咁之前大家就好緊張，又搶曬所有紙巾啊，又搶曬所有嘢。咁發覺之後，原來呢個係假消息嚟嘅。咁樣咁就呢啲事幹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可能純粹好多市民而家睇到，可能純粹電手機裏面收到啲短信，就話啊，即係就嚟供應不足啦，大家就去搶啊，即係如果搞唔掂啦，咁其實都係好即係製造咗好多恐慌情緒咯。 嗯，嗱，糧油嗰啲咧，大家都仲可以理解。解到啊，因为你怕你冇米食啊嘛，咁你抢购即系你大概都理解到点解嘅。咁但系寻日开始出现抢厕纸，有好多嘅超市又系啦，唔单止寻日啊，其实今日都系啊，有啲有货架嘅厕纸咧就系空空如也，甚至有一啲超市嘅工作人员就话啲货都未上到架，就已经咧俾人抢晒，跟住都有啲人咧去抢咧，连女性嘅卫生用品咧、卫生巾嗰啲咧都抢埋。咁点解呢？因为之前就有啲嘅传言咧，就话内地咧会啲工厂咧会延期开工，亦都有啲就话咧啊内地咧可能会用纸巾咧嚟到做口罩啊等等，咁所以就出现咗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当然即系唔少嘅厕纸嘅生产商咧，佢哋都话冇问题，即系我哋内地嘅工厂咧都会继续系生产。咁亦都咧冇其他嘅事情发生，咁但系似乎就唔知点解，即系今日朝头早咧都仲系有一啲咁样抢嘅情况。 嗱，我谂即系呢啲即系情况，其实可能有一个即系始终有两个好即系可能比较宏观嘅原因啦。第一就系其实我谂就系由呢几个星期，其实社会对于即系武汉肺炎嘅一个嘅恐惧，其实系好大嘅。而呢个恐惧个庞大咧，其实系唔系净系因为个疫情本身，而系政府处理成个问题嘅手法啊！即系我哋其实如果大家都会了解，其实譬如即系食米本身，其实都系储备商品嚟嘅啊。其实政府系真系有个责任咧，去维持个供应嘅。咁但系抢购一空嘅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即系呢样嘢唔可以冇啊嘛。但系其实本身政府系有一个嘅即系责任，同埋有一个法律上面嘅责任咧，系去做呢个保障。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而家问题就系大家已经去到，大家的确系唔信任呢个政府嘅。而实际上呢个政府都系唔值得我哋信任嘅吓。咁第二个原因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可能真系流传咗好多一啲所谓我哋都唔知道消息来源喺边度嘅新闻资讯。即系譬如其实我自己本人都系今朝先至翻到香港啦，喺欧洲咁吓。咁但系其实喺即系过去几日，即系寻日，其实我都收到好多嘅影片咧，就系讲啲市民点样去即系抢购呢个纸巾啊，喺超级市场里边排队，又不断去争买厕纸啊等等。咁其实就营造咗好强烈嘅一个印象，就系香港好似大祸临头啦，即系而家连厕纸都要抢咁样。咁但系究竟呢个系咪真系一个事实？或者是不是真的去到一个完全是即是断绝供应的情况呢？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疑问的。 嗯，当然其实昨日呢，因为即是政府推出一个新措施嘛，就会是星期六的凌晨零时开始呢，如果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士呢，他都要隔离14日啦。咁另外呢，如果你就算是香港人，你如果是抵港之前14日呢曾经去过内地呢，都是要接受呢强制检疫嘅。咁到夜晚嘅时候啦，咁政府呢亦都透过佢嘅社交网站啦，出咗一个嘅澄清。咁有啲又话即係喂停咗关口之后会唔会影响埋个货运运作啊。佢个澄清呢就係话，喺停止客运通关嘅服务之后呢，货物呢仍然可以如常入境嘅，食物啦同日用品嘅供应呢係不受影响，而为咗确保呢物质同食物嘅供应呢能够配合防疫嘅工作进行啦，政府亦都会豁免呢从事有关行业来往两地嘅人士係唔需要呢接受强制检疫嘅。呢啲消息呢我唔知道到底 大家嗰啲手機群組咧收到有幾多啊？即係正如好似黎欣河咁講啦，你尋日即係人在歐洲，咁但係亦都透過手機群組咧收到好多即係香港唱依樣啊、唱嗰樣啊、各樣嘅影片啊。咁但係呢啲嘅澄清資訊，我唔知道大家又有個手機群組咧收到幾多嘅資料啦。嗱，18731呢幾日咧，你哋喺社區有啲咩嘅觀察咧？有冇真係去即係搶購糧食啊？搶購依、這個即係廁紙啊等等，你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咧？18731，不妨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不如我哋請嚟業界嘅人士啊，係嚟自咧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啊，邵家輝。邵家輝你好。 邵家輝你好， 系 ，hello 你好， 今日咧，你哋就連同咧食品嘅批發業界嘅代表啦，包括咗係米啊、菜啊，同埋豬肉啊等等嘅供應商咧，就開咗個記者會啦。咁亦都講到咧香港嘅食品供應嘅。首先咧，我諗關注米嗰個問題，呢幾日嗰個貨架搶米嘅情況，你都有留意到啊？嗬， 係啊，見到。有多市民即係有啲 YouTube 上面咧，見到有啲市民一個成架車度抬住十幾廿包米，係我見到佢都覺得係辛苦啊，抬咁多。 係啦，嗱，如果咧根據翻即係米業嘅資料啦，就話因為米咧係儲備商品嚟噶嘛，咁2020年嘅首季咧，我哋嘅儲量咧係有1.3万吨，係足夠咧全香港咧係兩個星期嘅食用嘅，而基本上咧即係佢哋嘅存貨亦都有成萬幾噸啦，即係超過一個月嘅存量啦，而嗰1.3万吨嗰個嘅儲備咧，到而家都係未動用嘅。咁好啦，咁如果係咁，咁要問一下啦，點解每個米架係空空如也，補唔到貨翻嚟嘅咧？ 嗱，其實一般咧啲嘅批發商咧，或者嗰啲入口商咧，佢哋供應俾前線嘅零售嗰啲，可能超級市場啦，或者零售店嘅話咧，其實佢就係可能隔日去送貨嘅。可能早上可能佢送兩板貨過嚟，可能有100包米或者200包米咁樣，咁第二日跟住佢又會再去 refill 啲貨嘅。大家首先要知道咧，其實好似前排去搶嗰啲口罩同埋搶啲米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嘅分別嘅。口罩其實而家事實上真係供不應求嘅，全世界都咁嘅情況。咁而米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大家。問一問身邊嗰啲朋友，過去嗰上一年其實用咗幾多口罩？我諗其實朋友可能講俾你聽，佢用到唔係好多口罩。但如果今個月你問啲朋友用咗幾多口罩，嗰啲朋友馬上同佢講用咗好多。我估計全香港今次用嘅口罩係多咗100倍都唔止嘅。咁係嗰個供求，咁你可以見到佢個需求係幾大啦。但係嗰啲米嘅話咧，其實過去嗰一年其實食幾多？我諗其實今年嘅話咧，其實個分別係不大嘅，因為呢啲係必需品嚟嘅。咁所以啲供應商佢每一日佢供應俾嗰啲貨咧，其實一般嚟講其實非常穩定。點解呢一排出現咁嘅情況咧？其實嗰啲市民咧，佢買咗米咧，佢唔係去準備佢呢一個食飯或者啲茶，佢買啲米翻咧，其實我發現到佢攞嚟係去囤積佢，去儲嗰啲米，因為佢擔心驚第日冇飯食冇米賣。咁但係其實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其實係因為喺我哋呢個市場上面有少少誤解嘅啫，因為其實米嘅話咧。在國內供應過嚟其實只係 7.幾%，而在其他地方供應過嚟嘅話，其實90幾%嘅。咁使佢哋仲係擔心話國內會唔會喺交通上面有問題等等嘅話咧，其實食米都係影響唔到嘅。更何況食米其實佢係一啲儲備嘅食量，佢喺香港有一定嘅儲備，所以咧其實市民唔需要擔心，只要佢哋唔係攞啲米翻去儲嘅話咧，一定有米供應，唔使擔心。 不過小家輝可能都真係有個實際需要喎。嗱，而家即係有一啲嘅公司啦、私人機構啦，或者係公務員咧，都係需要在家工作噶嘛。咁政府亦都叫大家即係減少嗰個人流嘅流動啦。咁亦都有啲人咧會比較多咧係留喺屋企嘅，就會減少咗外出用膳嘅。咁你喺屋企嘅食米量你都會增加噶嘛？即係其實嗰個需求係會。增加咗嘅喎，喺呢一方面咧，究竟相關嘅行業咧喺個物流供應鏈上面有冇得加以配合咧？係真係食多咗米嘅喎，大家留咗喺屋企多嘅時候。 係冇錯。嗱，就嗰個配合一定係可以增加嘅。不過咧，我想講嗰啲人其實佢喺屋企唔食米嘅話咧，其實佢出去街翻工嘅話，佢都要食米嘅。咁即係話啲供應商嗰啲米，佢唔係送去超級市場嘅話咧，佢就送咗過去酒樓。其實個數大上其實都係一樣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可能就偏多咗去超級市場啦，咁我哋點樣去令到佢哋嘅買嘅時候容易啲呢？咁 第一就喺個供應嗰方面嘅話咧，其實我有同啲業界講嘅，佢哋平時嗰個物流嘅供貨話，可能佢兩日、以前兩日先送一轉咁樣，咁或者有啲原來一日先送一轉，早上送一轉嘅話，咁而家咪叫佢加密少少咯，希望可能早上送一轉，可能晏晝送一轉，如果得嘅黃昏送多一轉，咁啊令到啲街坊咧過嚟買咧，其實就即係可以為一晏即晏咗就冇得買啦。因為我收到啲情況，一朝早啲人就走去排隊，佢送三板米過去，可能有三百包咁樣，未得150包位置有三百包咁樣，佢每人攞十包，咁你十零廿人就已經攞走曬啲米啦。咁其實喺咁嘅情況話咧，其實係唔理想嘅。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嗰啲業界突然間特意走出嚟，即係同香港市民講俾大家聽，即係怕定心先俾啦。呢啲食物其實係有嘅。如果你係我哋日常用嘅話，你定一定係有足夠嘅。不過如果你攞啲米翻屋企去砌棚牆啊、砌間房啊咁樣咧，咁當然其實就會影響到其他別人佢哋嘅真正應用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使擔心，即係有米食嘅，同埋咧。供應嗰方面話咧，都要著緊啲，希望我哋送多一兩次，等啲人咧買嘅時候咧，見到成日都有喺度咧，就信心大啲啦。 嗱，邵家輝，其實咧，可能即係坊間有一種謠傳啊，或者扭曲咗一啲嘅即係觀念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好關心呢個武漢肺炎，亦都有好多民間嘅訴求咧，就係要求政府全面封關嘅。咁但係的確有啲人咧係會將全面封關嘅訴求咧講到係全面咧就封曬所有，即係連入貨嘅機會都冇啦。咁其實即係你自己睇或者業界其實可以澄清翻，即使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界別係要求即係所謂全面封關，即係唔好。让即系内地即系人或者曾经去过内地嘅人嚟香港呢个诉求咧，其实都唔会影响到即系喺内地嘅即系来港供货呢样嘢咧。 嗱，其实我喺就住呢个话题咧，其实就系、是、我相信就系啲个零两个礼拜，即系喺市民上可能有少少分歧，就是、觉得啊，我可以零封关，有啲嘢喂唔好封关住。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我想讲，其实真正我相信全部人都系希望所有嘅武汉肺炎带菌者全部都唔好嚟香港。我相信呢一个系全香港所有人。是共同的愿望的。咁至于有啲人嘅演绎就係我要零封关。有啲朋友点解佢点解你唔肯零封关呢？今次嘅事件其实你係见得到嘅。因为如果假设零封关嘅话，係咪等于连嗰啲货车嗰啲运输司机都封埋佢呢？ 你指唔封关係嘛，你指係话。 零封关。 零封关係。 嗱，如果你完全封关嘅话，就係有啲人其实有个误解，就以为连呢啲都封埋。当你封埋呢啲话，咁佢諗住你冇货，大部分都係国内嚟嘅，咁啲人咪抢购囉。係咪？咁所以我諗其實之前大家佢即係包括啲醫護嗰啲朋友啦，即係可能或者啲市民佢有啲唔同意見嘅朋友，可能呢一度話咧，其實有少少大家嘅誤解嘅啫。因為我相信醫護嘅朋友好，其他啲朋友都，所有香港市民都好，佢哋做緊嘢都係想為香港好嘅，去打贏呢場疫戰嘅，係咪？只不過個問題係當零封關嘅時候，其實就有機會就產生到頭先嗰個問題出嚟啦。因為其實始終香港市民佢都要食用。同埋有即係食品啊，同埋日用品啊嘛，係咪？咁啊，好似呢一類咁樣嘅產品，或者呢一類嘅貨，咁帶呢類貨人嘅話咧，咁其實我哋要特別去處理啦。當然喺呢個疫情嘅情況之下，當佢過嚟嘅時候，我哋對於車胎佢嘅車身，我哋都要加強去消毒啦，係咪？嗰啲人入嚟咧，就要度下有冇體温啦，即係等等呢啲去確保個形勢。咁但係咧，即係我相信其實大家諗清楚，其實係冇矛盾嘅。我哋全心所有人都係希望令到呢個疫情盡快做好，同埋咧就係話，即係呢啲咁嘅帶菌者咧，就盡量唔好嚟香港，係咪？所以我都呼籲咧，嗰啲醫護嘅朋友，希望咧，即係而家其實我相信好大部分過埋星期六，應該好大部分其實根本就差不多都唔會嚟噶啦。希望佢盡快可以翻返去醫院度，幫我哋香港嘅市民，即係一齊去守住呢個疫情。 嗱，但邵家輝，你都我哋都仲要想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嗱，其實政府而家嗰個安排就係即係由八號先至開始啊。咁但係譬如而家去到八號中間呢兩日，我相信無論我哋可能我哋講幾多，或者政府勸幾多，可能仲會即係適得其反，就更加多人就用埋呢兩日嘅時間咧，就去不斷去搶救其他嘢。咁其實有咩具體嘅方法，其實可以業界或者業界同政府係可以俾到一啲即係具體嘅指引或者具體嘅建議市民咧？因為呢兩日的確大家都會驚噶嘛。 我哋今日其實我哋開個記者會咧，我哋專登即係同咗每一個唔同業界嗰啲商會嘅領頭嘅代表嚟嘅，即係包括食米啦，即係雞鴨鵝啦、豬啦、蔬菜果菜啦、魚啦，同埋雞蛋，即係呢啲係日常即係大家食嘅朋友，即係佢哋全部都係就係行頭裏邊每日都係運送緊嘅商會知道曬嘅個行程啦。咁我哋專登今日將嗰個供應量去講解俾市民聽啦，同埋嗰個價格即係、就是、個 價錢的穩定性呢，即係等市民去明白嘅。咁當然其實香港貨品即係除咗呢啲嘅話，即係啲最基本嘅都當然有其他嘅產品啦，係咪？咁其他產品嘅話呢，我相信即係我作為批發零售界代表嘅話呢，其實我都會一路去即係同佢啲業界呢，即係確保佢哋啲貨源嘅充足啦。如果呢度話 A 國家冇嘅，咪個 B 國家又攞過嚟囉。記住，而家其實我哋所有空運、海運嘅貨咧，喺第一地方其實隨時都過到嚟， 明白， 好快就到啦，所以唔需要擔心㗎。 喂，最後一點，邵家輝，你係咪應該呼籲咧，你哋啲零售商咧唔好抬價咧？因為真係有啲日用產品係真係出現抬價嘅現象。 非常好啦。我聽你講啦，其實香港一個自由經濟社會，正常嚟講，一個價格其實應該係自由浮動，就係、是、由呢一個供求去令到呢個價格去變動嘅。系咪？嗱，不過而家香港今日面對緊係一個非凡嘅時間，我哋面對緊唔單止過去嗰幾個月嘅風暴，而家呢個疫情嘅話咧，亦都係喺個風眼當中。所以我喺呢度都呼籲所有嘅前線嘅零售商同埋啲批發嘅朋友，我哋喺呢個時間，大家就係為住我哋香港同心抗疫，將個價錢話用啲良心合理嘅價錢去賣俾我哋香港市民，穩定我哋所有人嘅軍心，一齊打贏啲全力戰。 咁就真係希望咧，啲零售商能夠聽你呼籲啦。喂，多謝曬你啊，邵家輝，傾到呢一度嚇，唔該曬，邵家輝係嚟自批發零售界立法會議員，17231温太，有咩觀察啊？温太 你好， 咦啊，温太系咪行开咗咧？唔紧要，我哋睇下尝试咧，揾翻阿温太翻嚟啊！不过头先咧，黎恩豪即系我所讲嗰样嘢，即系抬价嗰个咧，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譬如头先有讲啦，即系有一啲嘅米粮铺咧，佢哋啲米因为都系买啊嘛，咁当然即系市场嘅自然反应咧，就系多人买，咁你咪抬价咯吓。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啲嘅铺头啦，某啲嘅用品咧，日常有用品咧，亦都出现抬价嘅现象嘅。咁呢个似乎亦都系另外一个要睇翻个行业咧，到底应该点样处理佢哋嘅即系行业嘅生态或者运作嘅问题。 唔系，但系其实呢个调翻转讲啦，即系如果系讲供求关系嘅话，咁首先嗰、那个即系如果即系供应商俾到个好充分嘅信心，即系消费者知道其实嗰个供应其实系稳定嘅，有好清晰嘅即系信息系俾到公众嘅话咧，咁其实嗰、那个即系所谓嗰个供。那個需求嘅即係刺激咧，其實係會減低噶嘛。咁而家問題就係突然有大量嘅需求爆發咗嘅時候，咁本地零售商或者係即係商界根本就係處理唔到呢樣嘢嚇。咁而同一時間咧，呢個突然爆發嘅突然爆發嘅供應咧，亦都唔係純粹個經濟誘因，亦都有政治嘅原因噶嘛。即係見到政府嘅政策之後，突然就爆咗咁多人，即係突然覺得真係好恐慌啦，即係一定要去即係儲糧儲剩啦咁樣。咁依方面就淨係睇翻就係唔係就係商界要負責咯，而係政府本身即係佢。任何嘅政策，佢出嚟讲嘅任何嘢，究竟系缓和到社会嘅恐慌啦，定系不断刺激紧，即系社会大众嘅恐慌咧？咁呢个政府其实系要反省嘅。到依一刻都睇唔到政府有呢个反省。 17231翻嚟继续倾啊！ 上边有24人财富增加，22人身家缩水。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晚间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政府总部，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在学园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应该是回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 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咧，沙田大涌桥路爆水管，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滨景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的家居环境是不是适合养宠物的？你有没有时间陪它呢？愿意悉心照顾和清洁善后，家人又是不是同意？ 我知道，还要带它打预防针和考虑帮它绝育吗？养宠物前停一停，想一想，决定了就要承诺照顾它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看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近排社会脱口罩日都见抢厕纸啦，见过抢米添。 江女士， 有人散播谣言，网上面讲乜嘢就抢乜嘢，好夸张咯。其实每一日都有货翻嘅。 听众林先生， 唔可以就咁话大家唔信谣言咁简单啊！话俾大家听，而家救货系冇人信啊！大家对政府系完全零信心啊！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持续上升，香港家书请你作为沙士康复者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讲下他点睇香港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黎恩豪。 嗱，关于咧抢纸巾嘅问题啦，系纸巾嘅制造商咧，佢哋就话咧，即系佢哋唔同嘅工厂咧，会喺今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咧就会复工噶啦，就冇停厂嘅一啲嘅计划。亦都咧，点解而家供应紧张咧？可能系因为农历年刚刚结束啦，咁物流业咧刚刚先复工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可能会慢啲啲嘅。嗱，到底大家即系睇翻呢几日嘅情况，市面嘅情况系点样咧？无论系纸巾也好，米也好，系咪都出现一个抢购咧？你点睇呢个现象咧，一八七二三一，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直播室嘅仲有陈燕平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咧黎恩豪，而电话旁边有我哋嘅听众温太，温太你好， 温太你好， 系你好， 你好，温太有咩睇法？ 系咁样嘅，我系喺将军澳坑口度住嘅，咁我咧就今日晏昼同琴日同埋前日晏昼都去超级市场睇过。我哋得两间超级市场喺坑口嘅啫，两间超级市场嘅。坑口里面嗰度嗰啲米呢係全部一粒都冇白米。全部嘅货架呢淨係擠一隻某隻牌子嘅公仔面淋到上个司令度。我觉得好奇怪，我觉得唔係话抢购咁简单，我觉得可能係某啲人专登扣起一啲米唔拎上架，係推一出一啲公仔面嚟地等你哋抢公仔面。而家啲公仔面呢都冇人要。全部喺曬度 嗱，即係嗰啲即食面，你又覺得供應有好多啦。但我想問咧，米嘅問題咧，嗰、那個價格係咪差唔多啊？但係 一包都冇啊， 雖然一包都唔到， 即係冇價錢牌擺出嚟添， 乜都冇啊，全部清曬，全部擺曬公盒裝嘅公仔面。 哦，你係今日發覺咁嘅情況啊？前幾日咧， 三日前已經係咁啊， 三日前呢幾日連續都係咁啊， 今日都係咁。是冇上过架，是冇喐过。 你有冇问 公仔面吓？ 你有冇问到咧？超市嘅职员咧，佢哋啲米大概几时会翻货啊？等等，会唔会系因为佢卖过晒，卖晒，所以你揾唔到咋？ 佢话唔知， 系明白。 咁、我就去街市，嗰度有间厚德街市。咁啊，街市嗰度有米卖，不过佢零售咁样，梗系要贵啲啦。佢系超级市场嘅双倍价钱。 即是粮油店那些 没错、就贵了很多。你可以买、它是一个 double。 係 啊，咁我哋小市民，你哋話足夠嘅儲糧啦。咁但係點解超級市場一包米都冇呢？ 咁你有冇買到呢？即係糧油店嗰個嘅價格一倍都冇。 梗係冇啦，我唯有去嗰啲快餐店度食啦。 明白吓，等下先啦吓，明白。咁啊，多谢晒你嘅温太啊，不过温太就相当之不满，即系亦都质疑呢个系咪某啲嘅销售策略咧吓。咁但系我谂入边就可能反映到嗰个物流供应啊，同埋究竟嗰个资讯系点咯。如果你答到佢话几时可以翻货嘅时候，会唔会令到大家恐慌少啲咧？ 嗱，其实如果资讯越清晰，即系越详尽，同埋个消息来源系越有公信力嘅话咧，咁其实即系公众，我相信即系无论汪太亦或其他嘅即系听众咧，其实都会有翻多啲信心嘅。咁但系我谂汪太嘅经验就系你即系。員工都答唔到你係咩一回事，咁更加俾人覺得疑神疑鬼又可以啦，咁啊咁而實際上即係超級市場又或者係其他零售商亦都冇好明確地話俾大家知道幾時可以有翻貨翻嚟啊，咁而政府亦都冇去好具體回應到，譬如呢啲基本嘅生活必需品，即係食米本身係一啲儲蓄，即係儲蓄嘅商儲備商品嚟嘅，啊亦都冇去解釋到，咁呢個問題咪就係反映咗即係大家都不知何去何從咯。 嗯，好，有谭太啊，多谢晒温太啊，有谭太，谭太你好， 系， 谭太你好， 主持人你好啊， 系， 我呢经话咧，我就四点零钟我就落去超级市场买啲嘢嘅啫，我谂住，但系见到咧好多人喎， 你讲今日定琴日啊？ 今日， 系， 系啊， 去买乜嘢咧？ 我见好多人跟住话吓，啲人做咗咁多嘅，平日琴日都唔系咁多嘅，点解今日咁多咧？ 系， 吓，点知咧我跟住啊，转个头买完。逼咗麵包，跟住你轉個頭有兩板廁紙走入嚟，嗰啲見嗰啲咧職員推緊兩板廁紙，一個人咁高嘅廁紙兩板，啲人個個就望住嗰兩板廁紙啦。 嗯， 眨下眼三分鐘俾人搶曬啦，啊！ 即係繼續搶廁紙，大家 係啊！嗰啲人其實就係落去諗住買廁紙嘅，我諗嚇咁見到一個搶兩條，一個搶四條，咁咧就。即系总之咧，有啲人就排住队去俾钱啦。 嗯，有冇留意到个价钱有冇即系明显嘅分别啊？即系有冇贵咗好多咁样啊？ 冇乜大分别嘅，佢冇话即系话标高好高嗰种啦。即系可能你话一两蚊嗰啲就，即系佢都平时都系挂嗰个价钱噶啦。咁我就唔觉佢个价钱系特别贵啲咯吓。 系。 嗯，咁你自己呢？你自己就冇买啦。 市场应该系呢个非常时期呢，其实佢可以咧限定人哋买每即系每个人只可以买两条啊，咁样样咯吓。咁、即系睇到有佢哋，我就唔系谂住落去买厕纸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个场面好震撼啊。 嗯，明白明白，都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喂，多谢晒你啊，谭太， 多谢你 啊，多谢你。有黄女士喺度啊，黄女士你好。 黄女士 你 好， 系你好，系有啲咩分享？系 我想讲下啲物价咯。 系， 我点解咧？呢个政府咧，即系都冇短缺呢、這个物价，咁点解啲市民会去抢咧？我觉得呢个政府咧要提供翻啲信心俾啲市民咯。但我觉得呢个政府系完全系冇做到呢样嘢咯。 嗯。 你觉得有冇咩嘢政府可以俾翻信心市民噶？喺呢事上， 其实佢。我觉得佢而家系做唔到，完全系零信心俾我哋啊！ 系， 我哋完全系对佢一啲信心都冇，净系一个封关嘅问题，佢都搞到咧一头糊涂咁咯，我觉得佢。 嗯，黄女士，你观察物价嘅问题咧，你有冇观察到边类嘅货品个价格有浮动得比较大啊？ 其实咧，我就冇去抢嘅，因为本身我屋企都有。即系你话厕纸啊、米啊嗰啲，我就唔系咁急需咯。 系 咁，但系我真系去到超级市场嘅时候咧，我就见到真系完全系急噶、哦。 嗯，啲货架空晒。 系啦，空晒嘅。咁、你话嗰啲价钱咧，其实我冇乜留意，因为佢都系急啦，急咗我、因为我唔系咁需要买呢样嘢，因为我本身我唔系夜晚我都好少食饭嘅，其实咁对我唔系咁大影响，但。点解啲市民会咁即系会咁样做咯？我觉得点解啲市民会对呢个政府完全系零信心，个个去抢咯？呢、个政府系完全乜嘢都冇做过咯，净系一个口罩嘅问题佢都冇做啦，系咪先？就系同你市民讲就话哦，冇，总之我哋政府唔会派口罩俾你，就系、咁样。咁你囤积咗咁多口罩，咁你啲口罩去咗边咧？佢又唔解释。 佢最中意就係唔解釋咯。 嗯， 做政府唔可以咁样咯，我觉得。 明白。 点解你唔解释，咁你咪令到所有市民都对你冇信心咯？ 系。 嗯，明白，都系个透明度问题。喂，多谢晒你啊，黄女士嘅意见，多谢晒胡先生，胡生你好。 胡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主持人。系啊，我想分享一下咧，其实就我寻日我太太就叫我，哎，买喷包买翻屋企咁。咁我其实不嬲对呢啲咧就冇乜遗意嘅。由過年前佢叫我買口罩啦，呢啲冇問題啊，你咪落樓下買咯咁，一路都冇諗過會買唔到噶。咁其實源於咧，真係個政府係俾唔到市民一個安全感。 係， 其實作為政府咧，我哋要求咧，或者我個人要求咧，係要八個字嘅啫，高瞻遠矚。 嗯。 另外嗰四個字咧，就係要一定要果斷嘅啫。即係。你要決定一啲嘢咧，你就係喺呢啲咁大災難嘅時候去做一啲決定噶嘛。 嗯。 啊、如果唔係你攞咁多人工，我都唔知係個政府係做到啲乜嘢。 係。 嗯。 連30万，我自己親身經歷就係話喺屋企樓下食飯，咁我太太話：喂，真係得童裝口罩買唔買啊？咁我話，咁我即刻就話：啊，我要買四盒啦咁。 嗯。 我自己係得兩個口罩喺屋企，終於咧係要將嗰啲童裝嘅口罩咧同我外母交換，佢屋企仲有十幾個。 嗯， 去到而家今日為止咧，就一定要 keep 住自己一日用一個。 嗯， 咁其實源於咧對市就係俾市民個感覺咧，今次自己睇到個現象咧，我尋日咧係由深水埗一路揸車由油站坐所有最大嗰幾間超市。再去埋宋六字嗰個商店，再去埋乜乜盞，全部都真係冇。我真係、即係唔好介意，我都講我自己58岁人咧，都未試過係有啲咁樣嘅經歷嘅。去到翻到嚟屋企樓下咧，個管理員話閒聊兩句話，哇！我見到啲人好似世界末日咁，真係好似世界末日咁，唔知個個點解會搞到咁樣咧？ 就是因为 个政府由口罩到封唔封关，到连物价嗰个处理咧，呢啲真系你呢啲就系要立紧急法啦。 嗯， 我今日同深圳一位朋友用微信去联系，喂，我哋深圳，我问下你哋而家市面点啊？佢话我哋深圳个情况咧，就每日出门口咧要度体温。 嗯。 有人登記翻嚟嘅時候咧，又要度體温。嗯、另外物價咧係一定嚴格，唔可以抬價，唔可以炒賣。哎呀，我都好讚歎喎！我哋香港連呢啲都不如啊，即係好悲哀咯！即係唔好意思，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喺呢度香港出世嘅、我真係諗唔到香港會搞成咁樣。 係。 理解明白，多謝曬你胡先生嘅意見。其實呢亦都有一啲嘅聽眾啦，打電話嚟同我哋出面嘅同事講啦，佢哋話即係超市呢而家係連啲頭先講過嘅婦女衛生用品啦都搶購啦，咁然之後呢洗頭水嘅貨架呢又搶埋，就唔係太明點解大家會紛紛去搶呢啲嘅日用品。即係其實政府呢尋日即係正如之前我亦都有引述啦，尋日呢佢哋都喺社交網站嗰度呢就講呢呢個由內地嚟嘅要隔離14日呢一個措施呢將會豁免呢一啲即係從事貨運業嘅人士，因為佢哋有必要呢由內地將啲貨運落嚟香港嘛。咁但係出咗呢啲嘅澄清之後咧，似乎大家對於究竟即係係咪啲日用品嘅供應會冇問題啊等等咧，都係有一個信心嘅問題出現，所以就係咪因為咁樣而導致到大家不斷去搶唔同嘅用品咧？ 咪最大問題就係呢啲唔係澄清啊嘛，呢啲係令到大家更加恐慌嘅一啲嘅講法啊嘛。你諗下，即係話即係本身。即係民間，即係各行各業、專業界別都要求你全面封關。你每日嘅做法就係擠牙膏，大家公眾睇到就係根本你又唔想做，你昧於形勢，你逐啲做，但其實個問題仍然存在。咁對於公眾嚟講，政府係冇辦法係俾到一個清晰嘅信心同埋安全感市民。頭先打嚟嘅聽眾好清楚，即係民間智慧咪喺度咯。即係你每日望翻張税單，俾咁多人工呢個特區政府嚇，然後發覺佢根本唔會為你做到嘢嘅，仲做啲都做到喇喇西西咁樣嚇，完全係唔清晰。 唔能夠俾到公眾嘅信心嘅時候，咁大家梗係會覺得唔滿意啦。咁而呢種嘅恐慌、呢種嘅不信任，就會令到大家就會好需要一種安全感，就係盡量囤積更加多日用品，係真係將來出現更大規模嘅社區爆發，連街都出唔到啦。咁我哋先，咁啲人咪覺得可能就需要留更多嘅貨品喺度咯。 嗱喺疫症面前咧，當然有好多我哋唔知嘅事情咧，可能會喺面前啊，即係真係唔知啦。不過咧，大家呢段時間可能會喺網上啊，或者你嘅手機咧，收到相當之多嘅資訊嘅。咁但係你收到呢啲資訊嘅時候咧，可能你都真係要判斷一下，到底嗰啲資訊有幾可靠咧？係唔係我哋就靠嗰啲嘅資訊去做你其他嘅一啲嘅消費行為咧？可能大家真係要仔細思考。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傾一傾咧，亦都係受到疫症影響嘅。究竟 DSE 嘅考生啊，要點樣應對佢哋嚟緊考試呢？而嚟緊啊，中小學係繼續停課嘅，咁佢哋又點樣應對佢哋嘅學習需要呢？18731，大家都有打電話嚟咧，講一講你嘅一啲嘅睇法嘅。 教育大挑战， 我做研究咧就所谓逐字式嘅研究啊，即系英文叫做 ethnographic， 即系话你要切身处地谂佢点解会咁。譬如啲学生有啲系我曾经报纸讲过俾人闹死，即系话咧佢哋几乎系以为自己第一次系做最有意义嘅事。嗰啲学生系咁讲，唔系我讲嘅。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程介明。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咧就呢几日落街，咁样因为冇口罩，咁我昨日落街买餸，去街市个途中咧，有一位咧女士咧，咁佢即刻咧就喺个台上话攞个口罩俾我啦。见到一个清洁女工咧，佢又攞咗一个口罩俾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和考评局呢今日开了个记者会、教育局呢就预计他们现在暂时呢都是维持着3月2日即是复课呢这个这样的日期的，但是当然都要看回个情况的发展啦。至于呢这个文凭试的安排呢，考评局就宣布呢在今年3月27日之前举行的所有考试呢是会延期的，包括是、原本在2月中开考的体育和音乐科的实习考试，而3月11日开始的中文科考试都是会延期的，其余的文凭试的科目安排会考虑两个不同的方案。方案一就是各科的笔试和英文科的考试预期在3月27日举行，然后中文科的考试会延到5月18日到26日举行，放榜日期大约是延后一个星期去到7月15日。方案二就是所有的考试是延迟大概4个星期的时间举行，各科的笔试会延到4月24日开始，整个考试会在5月25日完成，而语文科的考试就会取消。考评局会按比例调整中英文其余各卷的比重的，但是呢教育局和考评局会在2月底作最终的决定的。电话号码18731，大家对考评局的安排呢有什么看法呢？打来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中学校长会的主席邓振强校长。邓校长你好。 邓校长你好。 主持你好。 刚才我大概讲了就是考评局的一些的就是看法，就是关于延期考试那样东西。我想问呢这样东西对于、就是整个譬如学校的安排啊等等各方面有什么影响啊？ 我諗個影響係正面嘅，因為咧喺未有呢個公佈之前咧，咁係考生咧有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因為咧係3月11日就已經開始大規模就係考口試嘅，咁、但係而家咧係剔除咗一啲係不明朗因素啦，因為咧第一係方案一同埋方案二咧嘅具體內容咧都係出咗台，咁第二咧就係咧個決策嘅日子咧就係、決定咗擺咗喺2月尾。咁樣對於學生嚟講咧，對於幾時會有最終嘅決定，同埋個決定咧會係乜嘢嘅形式咧，都係比較了解清楚。咁學校亦都可以因應咧，係呢一啲咁嘅方案咧，而開始咧做一啲嘅準備功夫嘅。 我想可能考生都会关注考试的安排，特别就是方案二，如果是真的所有考试延迟大概四个星期才开始，那个中文嘅即系语文科嘅考试咧，中英文科嘅考试就会取消，而考评局咧会按比例咧调整其余各卷嘅比重，并以其余试卷嘅得分嘅数目咧就去计算咧科目嘅总分同埋评级。嗱呢度咧对于考生嚟讲，会唔会有一啲即系不公平嘅情况出现咧？你觉得？ 因为整体嘅安排系全部考生都系接受呢个整体嘅安排嘅，咁所以大致上嚟讲咧，就唔会咧系对全体嘅考生有产生不公平嘅。咁当然不过咧，可能有个别嘅考生觉得佢嘅口语能力系最强嘅，咁佢会系感觉上面咧，佢会觉得自己有少蚀底咯。不过咧，这个喺整个运作嚟讲咧，都系个公平性系唔会受到影响嘅。反而喺今朝咧，我哋同考评局同埋教育局嘅会议嗰度咧，我哋都系提请咗政府同埋考评局咧，系应该如果下方案二就住嗰个系两科语文系取消咗考试嘅时候咧，都应该咧系做翻一啲嘅系对外界嘅评核机构同埋外界嘅升学机构咧，系保证翻咧我哋嗰个系中华文凭。呢两科的国际认受性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这个解说的工作呢难不难呢？因为你不嬲 文凭试，这个就一定是官方做的了。 是咯，即是因为不嬲文凭试其实都 同步要做的了，这个就不是个别一间学校是可以做到这个功夫的。 是 但其实即系就咁听，其实如果话真系取消个考试，其实即系虽然头先邓校长你都话，即系可能对某啲同学，可能只系对个别同学特别重视考试嘅，就会觉得即系可能对佢嚟讲就系即系失望啦，或者甚至有唔公平啦。咁但系你平情而论睇翻，其实原即系个考试嘅原意就系要你可以系用紧即系唔同嘅方法去表达个语文能力噶嘛。咁的确系真系可能有一部分嘅考生系即系可能佢自己觉得即系考试对佢系最紧要嘅，咁其实你觉得系咪真系有个必要要取消呢两科考试咧？ 嗱，呢一个咧就要睇翻，如果系去到系4月24号，即系方案二先至开始考试嘅时候咧，咁个考试嘅时间系非常之紧迫嘅，因为我哋都要平衡一样嘢，就系我哋要为咗呢一届嘅学生嘅升学着想咧，我哋系要争取咧喺7月之内咧系做好嗰个成绩发放嘅，咁就系延迟越少就越好嘅。咁样所以个时间咧就唔系话任我哋可以系用到噶，咁所以就要平衡各方面嘅考虑咯。因为对大部分学生嚟讲咧，系喺7月份越早能够发放翻嗰个考试成绩，对佢喺本地同埋特别系海外升学咧个重要性都好紧要嘅。 嗱，邓校长，我谂即系整个考评局咧嗰个改卷嘅程序咧，你哋教育界当然会熟悉啦。咁如果佢系5月25号先至要完成晒成个考试，然之后佢就将即系成个改卷程序咧系要压缩晒咧，7月之内放榜。咁呢度会唔会系要牵涉到可能要揾更加多嘅老师咧嚟到做评卷员咧，先至可以处理到个问题咧？ 呢个咧系业界咧系会系全力配合嘅。咁啊，包括咧系容让咧系喺学校任职嘅评卷员有更大嘅弹性咧，可以去到个评卷中心嗰度做系改卷啦，同埋亦都系同考评局嘅倾紧，会唔会系临时咧喺各区咧设立一啲卫星嘅临时嘅评卷中心，让喺学校工作嘅评卷员咧系可以更有弹性，更容易去到咧系做网上嘅改卷嘅。 即是你哋呢度，你哋觉得成个学界嚟讲都可以配合到嘅，以务求喺7月之内放榜。 呢一样咧，为咗我哋呢一啲学生嘅利益着想咧，我谂唔系净系考评局自己做功夫或者政府做功夫嘅，系成个学界咧都系倾全力咧，系喺人力啊、市场嘅空间啊，同埋行政嘅弹性嗰度咧，都会全力配合，务求咧喺安全嘅环境之下咧，系让考试咧系能够进行，系为咗呢一届嘅学生嘅利益系。大前嘅利益係着想嘅。 另外仲有一啲嘅問題咧，想請教嘅。不過咧，我哋就嚟要聽7:30新聞。不如7:30新聞之後咧，同阿鄧校長你傾多一陣好嗎？嚇，咁啊，轉頭再揾阿鄧校長咧傾傾咧，而家喺停課期間啦，到底即係除咗係文憑試安排之外咧，咁學生嘅學習嘅安排又係點樣咧？1872-31，我諗大家而家都即係作為家長咧，都喺度面對緊咧，你喺屋企嘅仔女啊，到底點樣安排你繼續學習咧？1872-3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22宗。新确诊患者是昨天确诊的56岁男患者的太太。卫生防护中心承认病毒难以辨别。新增女患者曾经同丈夫一起求诊，但是当时未能够辨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扣除外地输入和家庭群组的个案，有6宗确诊个案仍然未找到源头，可能是在本地传播，显示本地感染的个案比例已经是越来越高，情况令人担心。金管局说，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部分银行容许住宅和商业按揭贷款暂缓偿还本金，减免信用卡借款费用和重组企业贷款还款期等等。金管局欢迎这些措施，并且鼓励其他银行考虑采取类似的行动，认为银行业主动回应将有助减低今次疫症爆发造成的经济影响。金管局向银行发出的通函指出，银行业应该参照相关的守则，对因为新型冠状病毒面对财政困难的客户抱支持的态度，在符合审慎风险管理原则之下，积极考虑借款人提出有关临时舒缓安排的要求。中银香港就说，推出物业按揭贷款、还息不还本、中小企抗疫专项贷款等措施。警方说，有不法之徒在网上购物平台讹称有口罩出售，骗取受害人的预缴费之后就失去联络。截至到昨日，警方一共接获109宗的相关报案，涉案金额一共大约是58万，至今拉了8个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怀疑代入有关的骗案，应该尽快向警方举报，并且提供有关的网上平台的相关资料。另外，海关由上个月27日开始巡查和检视市面的外科口罩，截至到昨日巡查6000间零售店，购买超过50个样本，并且就当中20个完成真菌菌落总数测试，全部都符合标准，余下样本的安全测试仍然进行紧。在台湾，陆委会宣布明天凌晨0时起暂停对港澳居民网签、落地签和云端申请入台证的申请。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港澳居民如果有急事到台湾，要提出政府证明，到台湾驻港澳办事处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天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果栏。咁之后在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嘅大涌桥路因为爆水管，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大挤塞，车龙排到滨景花园。咁另外喺屯門嘅達福路，因為有渠務工程，咁而家咧達福路近住黃江圍路交界嘅路段咧係封閉，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窩打路道軍營去沙田。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燈號指示橫過馬路，最高罰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继续回嚟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停课期间，特别系一啲文凭试嘅考生啊，如何准备佢嘅考试呢？你而家嘅备试工作咧做成点咧？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倾下啦。咁当然，即系其他嘅家长啊，点样去协助你嘅仔女在家学习咧？或者系校方如何协助啲学生咧在家学习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就系中学校长会嘅主席邓振强校长喺度啊，邓校长， 邓校长， 嗱头先咧就倾到咧关于即系文凭试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关于应试嘅问题啦，咁因为而家咧根据考评局嘅说法啦，都会喺个市场入口咧设一啲嘅体温嘅监测站，咁要量咗体温先至可以入去嘅，如果佢系个体温咧达到系摄氏38度以上咧，就要就会被要求咧离开市场啦。咁同埋咧，亦都系需要咧。如果个考生喺个申报表嗰度，亦都要申明咧。如果考试前14天咧，佢系未曾离开过香港到内地嘅，佢哋要做呢啲申报嘅。咁但系我想问啦，由于咧喺而家嘅疫情情况之下咧，似乎系咪嗰个市场咧应该要每张台再隔得再远啲啊？咁对于喺个市场嘅场地提供嗰度咧，可以点样处理咧？ 其实学界都已经有准备做呢个工作噶啦，因为咧要为咗学生嘅安全着想咧，咁系每个市场容纳嘅人数咧，系将会比平时咧系重要系少啲嘅。咁所以咧，系譬如举例咧，我哋都了解到咧，如果我平时系借开一个礼堂嘅话咧，咁可能喺考试当日咧，我哋系会另外额外咧系借出2至3个班房咧，系让考生嘅距离咧系间距得系更远、更安全嘅。 咁但係學校係可以提供到嘅，係咪？因為你仲有其他學生需要上課㗎嘛。 其實因為你都明白，如果中六嘅學生咧係已經唔使考試㗎啦，佢哋原本用緊嘅4至5个課室咧，其實就可以騰出嚟咧係做呢個用途嘅。 咁但係上到去嗰啲嘅課室考試，又會唔會係滋擾咗其他嘅一啲學生㗎？會唔會有機會？ 其實喺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咧，學校都係配合考評局咧，係加大咗嗰個係嘅考生之間嘅距離咧，係借出更多嘅場地做考試嘅。咁都有經驗咧，係會係分隔咧，係學生同埋考生安全地分隔，係唔受影響嘅。 系嗱，即系邓校长，我谂从另一个角度去即系睇下而家个情况啦，即系可能从学生考生嘅角度嚟讲，即系可能佢两个疑问嘅，即系第一个疑问就系点解要，其实点解要两个方案呢？咁第二就系其实点解要到2月底先决定？因为虽然话3月2号先至开课，咁但系即系准备紧嘅考生就而家已经开始快马加鞭咁样去即系备试噶啦嘛。咁但系现在咁可能学生就会谂，咁我而家准唔准备考试好呢？即系我准唔准备定我自己嗰个嘅即系锻炼啊，或者我去自己去练习，咁但系要去到成4月底，其实即系3月头啦，咁先至去决定嘅时候，其实即系呢个考虑，其实即系教育局同你哋有冇之前有嘅商讨嘅，其实嗰个考虑系啲乜嘢呢？咁而呢两个星期，其实教育局仲会做啲咩？系咪会做多啲咨询呢？ 我谂其实而家跟住咧个方案大局已经定咗嘅，跟住咧系学界同考评局我哋会继续开会咧，系将执行嘅细节咧系厘定得好清楚，包括头先主持所讲嘅考生进入市场嘅检疫啊、区隔啊、动用更多嘅考场啊咁样。咁而家我喺呢度呼吁咧，就系学生咧其实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呢啲细节嘅，因为咧 這個不是考評局做的工作，而是全個學界呢都會傾力呢協助考評局呢做好這個工作，是官方和民間呢是一起共同努力做好這個工作的。咁而對於學生來講呢，其實是比較簡單的，因為呢他們只是要知道呢是考試第一科呢是3月17日開始，就是視覺藝術科。咁而大規模嘅考試咧，就係3月30號開始。如果係方案一嘅話咧，就係、是中文語文嘅卷一同埋卷二。咁咧，我哋會建議學生咧，係首先係跟住個考試時間表咧，係編定佢哋嗰個温習嘅時間，先應付咗咧係筆試，然之後咧先至係筆試完咗之後咧，先至係準備佢哋嘅考試。反而咧係有個先後嘅次序，考生咧可以跟住時間表咁樣做嘅。咁如果個考試再延後嘅話咧，其實對考生佢嘅温習嘅時間咧係會更多嘅喎。因為如果再延後嘅話咧，個考試咧就係喺4月24號先至開始嘅。 嗯，但係點解唔可以？即係據你哋所了解咧，點解唔可以而家就決定到底我係3月27號開始啊，定係4月24號開始咧？到底依個關鍵問題係啲乜嘢咧？似乎而家咪有個不確定啊。 個關鍵咧就係個疫情嗰個問題啦。如果我諗大家全香港都好希望咧，係可以3月27號開始考到試嘅，因為咧係代表住咧係疫情受到控制。咁我諗人人都希望做到，同埋咧，我哋係可以喺7月15號咧，係只係延後一個禮拜咧，就係公布咗嗰個文憑試嘅放榜嘅。咁對於學生嘅升學嘅影響咧，係減到最低嘅。 嗱，咁但係邏輯上會唔會就更加即係會唔會都有第三個可能性，就係如果去到3月或者2月底，疫情更加嚴重到其實可能4月尾都開唔到呢個考試嘅，即係呢個情況其實有冇考慮埋咧？ 其實呢個係最。我哋叫 worst case scenario 啦， 系因为你记得袁国勇教授都讲过话，应该其实提早放暑假添，真系。 worst case 嘅 scenario 咧，最后系可能真系考唔到试。嗰阵时香港系去到另外一个我哋从来冇经历过嘅境况啦。 嗯 嗯，咁嗰个就要睇下到时点样再应对啦，系咪啊？ 冇错啦，呢个系学界都冇经验，我谂全香港人都冇经验去面对嗰阵时嗰、那个。最極端的狀況 的了、啊、那都當然希望即疫情可以快點過去了。不過鄧校長呢、最後我們都想問呢，就是、教育局也說有機會呢可能需要去調節呢暑假的安排的，即如果疫情再繼續，可能就是個暑假安排呢要再調節了。對於、不是只是文憑試，對於即其他的學生來說，或者對於校方的、安排來說，會有多大影響呢？ 其實個影響就不大嘅，咁因為咧係大家都知道咧喺非常時期，我哋就唔可以按平常嗰種狀況繼續放假，然後去旅行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以學生嘅利益為重嘅話，咁如果我哋真係要補償翻學生嘅一啲學習嘅時數，我諗呢個係調整暑假都係無可厚非嘅。 明白，總之大家就用翻平常嘅情況之下，繼續備試，繼續學習啦。鄧校長就 係冇錯，係 好 多信任學界係可以係應對呢個危機啦。 明白，喂，多謝曬 你， 鄧校長，唔該曬嚇，拜拜嚇。鄧振強校長係中學校長會嘅主席，電話號碼17231各位咧文憑試嘅考生啦，可以打電話嚟講一講啦。啊，而家咧其實停課喺屋企咧，會唔會令到你反而咧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咗一啲温習嘅工作啦？嗱，不過咧，另外有一個嘅群組咧都要關注，就係、是、小六升中啦。因為而家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嘅即係家長啦，其實絕大部分嘅家長咧，佢哋已經咧係報咗呢個自行分配學位噶啦。咁變咗咧，亦都有一啲嘅學校啦，佢哋會係而家呢個時間咧開始進行一啲嘅面試嘅。咁由於受到疫情影響嘅關係啦，有一啲學校咧可能取消咗面試，有一啲學校咧就可能褪遲個面試，再觀望一下。咁但係到底啊會係點樣安排或者點樣影響咧？而另一方面啦，小六咧亦都本來係仲有一次呈分試咧，係再要呈交嘅。而家教育局嘅说法就系话咧，如果跟住落去，即系个学校都未能够喺3月9号或者之前小学复课咧，咁学校就唔需要进行第三次嘅呈分试，而小六学生嘅派位组别咧就会按小五下学期同埋小六上学期嗰两次嘅校内成绩咧作决定。大家又点睇咧？1723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我哋嘉宾系 荣誉队长张建豪， 佢会同我哋分享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立陶宛， 同埋俄罗斯嘅飞地加里宁格勒。 嗰度嘅边界其中一段系设立喺一个超长型沙咀中间，咁奇特嘅地貌， 自然吸引到队长嘅好奇心啦。 究竟旅程中间遇到啲乜嘢惊险难忘事呢？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荣誉队长张建豪， 旅游乐园祝大家 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30624700喂，系咪啊？吴万倾啊，我想问下只 FM 926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实力股长揸啦， 经理啊，我想问下咧只手下留情点样咧？嗬， 哇，呢啲世界股小心啲好、啊，你都知啦，你玩股，股玩你啊嘛。 哦，清姐啊，咁啊，以上讲嘅你有冇持有咧？ 梗系有啦，今个星期一至五手下留情都有我啊。 咁你上网几多啊？ 开市睇八点，收市梗系睇十点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评论员咧黎欣豪喺度嘅，电话旁边有听众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卢女士你好， 你好， 有咩睇法咧？ 今日我是本世教师的小学老师，咁咧取消嘅评分试咧，已经有家长咧纷纷 call 我哋，我哋学校会唔会取消啦？ 嗯， 啊，话都要睇嗰、那个呢、這个假期，即系呢个疫情会唔会延续？如果延续咧，我哋学校要继续放咧，咁可能要取消。但系咧，好多家长咧有其实系有啲不满嘅、 嗯， 因为咧佢哋都系要靠三次评分试。去深入嗰个成绩呢，去考学校嘅，佢哋觉得係好大影响嘅。咁、 嗯、 尤其是啲家长啦，好忧心啦，好想即係，因为如果有多次试呢，佢就会有多次机会，因为係三次成绩加埋㗎嘛。如果佢上两次考得唔好呢，咁佢冇咗呢次呢，其实会影响佢派位嘅，唔係话冇影响嘅。咁今日已经有家长打电话问我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因为封咗星期六封关嘛。其实呢、嗯、我都识到好多家长呢係内地嚟嘅香港新移民。咁其实你见到一啲家长呢好多家长呢会好鍾意呢一到假期呢就带返啲細路仔呢返到大陆。 係 返去内地。因为佢哋觉得呢喺香港生活嘅成本太贵。佢哋 afford 唔起。所以佢先同埋佢可以安心返落嚟香港做嘢。咁另外呢有啲新移民呢留低啲父母啊，年纪老迈嘅父母喺内地。佢哋都係靠每个星期即係行程匆匆咁樣放一日假返上大陸去探佢啲父母，可能父母呢已經係死咗一個，剩返一個，咁佢孤寡寡人咁樣喺大陸冇人照顧，咁佢都係靠自己個女咁樣返去大陸，咁一星期可以睇到佢一日。咁而家呢佢得返兩日時間，因為有好多香港人喺度鬧點解唔即時封關嘛、 嗯嗯。 其實大家要諗下，我哋有好多呢啲新移民婦女呢係咁樣生活嘅。咁而家呢佢得返一日時間呢，佢要請假帶返啲仔女落嚟。帶返仔女落嚟點解會同學校有關呢？佢哋就會打返嚟學校問啦，如果我哋帶返啲仔女落嚟可唔可以擺學校？我話你擺學校擺得幾多個鐘頭啫。就算我学校开放，咁我哋学校觉得都系一个难题啊，都系一个难题，即系我哋唔可以 keep 佢十几个钟，然后你去翻工吓，因为佢摆咗喺大陆咧，佢几个礼拜，我佢唔知封关封几耐啊嘛，如果封几个月，佢唔可以摆佢喺大陆咁耐，其实呢个其实都系问题，所以大家唔好太过苛责，点解？唔即時封關，其實我哋有好多香港人都係中港兩邊 有另外一啲需要， 係啊，不過嗱呢個兩個都係題目啦，但係我諗即係翻去嗰個評分試嘅問題，即係譬如從翻你即係專業角度去睇翻，其實即係政府而家話，如果3月9日或之前即係唔可以復課嘅話，咁就唔使做評分試，依個係咪合理嘅安排咧？其實 如果真係如果其实唔系嘅，其实你可以将，因为咧每间学校咧，通常小学咧，我做咗咁多十几廿年老师啦，佢、都有一个毕业试嘅，大约系6月同一次1至5年级一齐考嘅。如果你得嘅，你咪5月翻学嗰阵时候考咗， 当最后一次成婚试延迟咁解啫嘛，你因为毕业试系唔计成绩嘅，即系唔呈交教处嘅，只不过系一个 final result， 喺你而家喺呢间学校毕业啦，你所有课程教完啦，一个 summary 咁样，咁你其实你将嗰个成婚试压后到去五月，然后用嗰个成婚试去报一个成绩，然后再呈交。 哦，你意思是即系延到即使是5月11号之后都可以再做呢个成婚试，系咪？你意思 系？我当系毕业试咯， 明白。 成婚试即系毕业试咯。 好， 咁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上次沙士咧都系咁样做噶。 明白， 明白。好， 延迟咗嘅。 好多谢晒卢女士嘅意见啦。嗱，头先咧就提到啦，关于即系小学嗰个成婚试啦，因为原本系有三次噶嘛。咁而家咧，如果因为政府而家都系维持咧中小学、幼稚园咧最早是在3月2号复课安排，不过如果真的不得，譬如如果小学不能够在3月9号或之前复课，那学校就不会做第三次的评分试，评分试然后就将之前那两次的即是小学小五的下学期和小六上学期那两次的考试去决定小六学生那个的派位组别。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有关这个自行分配学位，原本呢现在今年的新安排呢，就是一些自行分配学位的正取生呢是可以3月31号就收到学校通知的了。但是现在呢那个日期呢就会延到去4月7号。至于呢是参加一些即是自行其他那些的自行分配学位的一些的直资学校啊，如果家长是要通知那些的直资学校你的学生已经获得录取呢，那个限期呢也都会延到去呢4月16号。即是简单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延期。但是对于小学来讲，会不会有些其他的一些影响呢？1872311、大家可以打来讲一下。电话旁边你都请来津贴小学议会的主席胡艳芬。胡艳芬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是咁啊，想你好，想请教啦。而家将嗰个三次嘅情分试咧变咗做两次，你觉得对个考生会有几大影响咧？ 我哋认为咧，即系业界认为咧，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嘅， 系 啊，因为其实喺过往都曾经喺2003年嘅时候咧，都经历过一个类似嘅情况，即系停咗课咧，而唔能够呈交第三次嘅情分试。咁其實基本上用兩次嘅成分試咧，嗰個影響咧已經唔係十分太大嘅。即係當年侯傑泰教授咧，即中大侯傑泰教授咧，亦都即係曾經有啲數據咧係發放出嚟，就係話其實嗰個影響只係大概1%嘅啫。咁所以即係相對嚟講，其實嗰個影響咧係相對輕微。咁而如果即係堅持繼續考嘅話，我哋都有啲擔心嘅。第一個服務嘅時間嘅問題啦。同埋咧，好多學校咧喺即係下學期咧都仲未開始嘅，好多都係即係農曆新年假，我哋2月3號先開始下學期。咁依家整整一個月都唔能夠上課嘅話咧，究竟有幾多嘅時間讓老師去進行教學，然之後進行一個第三次嘅情分試咧？我哋其實都好擔憂嘅。咁所以今日聽到教育局嘅宣布，就係以3月9號嚟做一個界線咧，我哋其實都覺得係應該係可以接受嘅。 咁但係如果將嗰个嘅即係头先啦，亦都有听众提到啦，佢就话佢係老师嚟嘅。如果直情將嗰个第三次嘅情分试呢，將校内嗰个毕业试当係一个情分试咁样情报上去，你觉得又如何呢？ 如果相对嚟讲，如果用毕业试嚟情报呢，嗰个时间就真係相对迟啦。 係。 因为一般嚟讲呢，小学呢喺四月底嘅时间呢已經要進行一個統一派位的選校的程序啊。咁如果尚未考到第三次的成分試，在個選校的程序的時候咧，根本就係冇咗一個數據可以讓家長咧喺個掌握自己的小朋友點樣去選取學校。咁呢個係有一啲影響喺當中嘅，即係嗰個成分試亦都不能夠推得太遲咧，成個派位嘅機制咧都會係即係因此而壓後。咁呢個影響就更加深遠添， 係。但係頭先其實教育局嗰個嘅安排咧，都係話即係如果即係第三次成分試係會可以延到去5月11號啊。咁如果按翻呢個嘅時間嘅，其實即係家長或者即係學生，其實佢係即係嗰個去揀學校啊，即係派位嘅時間，具體會延遲到幾多呢？ 其實如果同依家全本嘅 schedule 嚟講咧，其實都延後咗一個星期㗎啦。即係根據個 schedule 咧，我哋應該5月4號咧 是要将啲选校嘅资料咧系交上去教育局嗰方面嘅。咁如果因为佢可以进行嗰个第三次嘅成分试嘅话咧，佢都将个 schedule 咧系押后咗一个星期咧，让学校可以即系进行一啲嘅工序。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教育局可以即系或者政府睇到个疫情嗰个变化，能够早啲确定到究竟嗰个复课日期能唔能够喺3月9号。进行嘅话咧，我谂为学界嚟讲系更加有一个充裕嘅时间做准备咯。 其实而家啲小六学生咧，佢哋自行分配学位嗰度咧，已经报晒学校噶啦嘛。即系基本上，其实学校对于即系嗰间小学啊，对于佢嘅学生咧，系属于边一个派位组别咧，基本上应该有一个评估喺度噶嘛，系咪吓？咁所以就算 应该可以咁讲， 系啦。所以就算系如果真系冇第三次嘅评分试嘅时候咧，咁家长亦都可以攞住即系之前学校嗰个评估咧，去选择佢哋自己即系嗰个嘅学校啦吓，即系作为一个参考啦，咁 系啱嘅， 系啦，但系另外就想问啦，即系而家自行分配学位嗰度咧，因为有啲学校咧，一般嚟讲都系需要面试嘅，咁今年咧亦都有一个新嘅安排，就系、是、如果喺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咧，已经系有中学录取佢成为正取生咧，就可以喺3月31号咧收到学校通知，咁佢就唔需要再参加呢、這个即系。叫搞珠啦，即系同一派位啦吓，咁样系啦吓，即系佢可以咁样选择啦。而家咧就会将个期咧就延到去4月7号嘅。咁但系我想问啦，由于而家咧有唔少嘅学校咧，原本系要进行中学嘅收生面试嘅。咁而家你哋即系睇，咁究竟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即系中学收生嗰度。 嗱，我谂最紧要系基于即系最重要系学生安全啦，即系減低嗰個傳染嘅風險啦，咁所以其實依家都好多中學咧，佢哋都喺度考慮緊一個校本嘅方案，究竟唔需要面試，佢從嗰個學校嗰個成績啦，同埋教育局俾佢哋嗰個 rank order 啦，去做一個選擇啦，亦都可以做到嘅。咁至於嗰個選校嘅情況咧，其實依家好多中學咧已經收曬小学嘅报名啦，同埋依家咧就都好多学校咧就用一个 portfolio 咧系代替嗰个面试嘅，即系都陆续咧系向啲报考嘅学生咧系要求佢哋提交一啲嘅证书啊或者系文件啊咁样，我嚟做一个嘅评鉴咯。 咁所以你觉得其实就算系唔面试嘅话咧，影响都应该唔会太大嘅。 应该不会太大的，因为中学的校长其实都已经有所准备的了，我知道。 明白。最后一样想问就是关于个暑假的安排，因为可能如果因为根据这个疫情暑假分分钟会有机会作出一个调整的，那中学他们又觉得没问题都准备好了，那小学呢又怎样呢？ 我想我们小学的校长和老师呢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心理的准备的了，因为即系少咗咁多教学嘅时间咧，咁老师其实都好想咧，系多翻啲时间咧，同小朋友继续一齐去学习啦，俾翻一啲充足嘅即系教学嘅知识俾佢哋啦，咁样。咁虽然话即系呢段停课嘅期间咧，我哋都停课不停学，有好多网上嘅学习咧系分派咗俾同学。咁但系咧，我哋都即系期望喺复课翻嚟之后咧，都有一个即系更加详尽嘅一个教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咗呢个心理准备啦，即系我谂业界嚟讲系唔大抗拒嘅。 即系你哋都配合上都系冇问题嘅，应该 冇问题啊吓。我哋都原则上我哋系接受嘅吓。 好， 但系即系当然啦，最紧要系尽早可以通知到学校啊或者系老师啦。 明白，好多谢晒 你 啊，胡艳芬校长，唔该晒，系津贴小学议会嘅主席，即系黎恩浩，似乎学界是准备好的、不过大学又真的准不准备好呢？关于文凭试的安排上面， 我想这个太多即变数。其实我想现在即无论教育局的安排，因为中小学他们自己的应变呢，都建基的前设就是可能月底或者三月头就有好转。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其实真的没人知道，也都不知道疫情的扩散是怎样。我想比较具体的是真的要看回所谓再局部封关之后，究竟在香港的疫情的发展是不是继续即不断上升緊，地有一個緩和的態度。現在其實很多的情況都是不可知的，但是我只能夠用 短暂嘅时间去做一啲具体安排。 可能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各个学界，无论中学、小学、幼稚园，包括埋大学收生咧，都要做一啲相应嘅调整同埋配合啦，就唔可以依照以往嘅方法啦而做啦。今晚多谢晒黎欣豪，拜拜。 拜拜。